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才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和国际社会各方期待。北约峰会的会后宣言首次提到中国的崛起带来机遇和挑战，但是未有将中国定为威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国的影响力的确增强，但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信奉天下一家和而不同，倡导相互平等、相互尊重。中国力量的增长是和平力量的增长，亦都是国际公平正义力量的增长。华春莹话：注意到北约内部有好多唔希望同中国为敌嘅客观理性声音。事实上，当前世界面临嘅最大威胁同挑战系单边主义同霸凌行径，就连美国嘅盟友都深受其害。天气方面，受强烈东北季候风以及覆盖广东沿岸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午多处气温降至13度或者以下，较昨日低7至9度。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北面集结在南沙至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南部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今晚以及听朝早天气寒冷，多云以及有几阵雨，最低气温大约12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清劲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听日转吹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以及非常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17点，升154点，总成交金额66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9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9点，升11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蚊，升1.4；阿里巴巴192.4，升3.4；建设银行6.2，升3仙；友邦保险77.55，跌1毫；中国平安89.3，升6.5；美团点评102.2，升1.7；汇丰控股57.2，升2毫；小米集团9.07，升7仙；信宇光学科技131.2，升6.6；工商银行5.49，升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288，瑞士法郎7.92，澳元5.351，加元5.94。新西兰元5.117，欧元8.6856，每百日元对港元7.1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44。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0点，升164点。港金现价报13,780蚊，升系跌咗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4.77美元，卖出1,475.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的支路的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而家龙尾啦排到接近丽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跟住维园那段来回方向都稍微多车一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裕民坊那段慢车，龙尾接近上怡道。另外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跟住启业村那段比较多车一些。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挤塞，龙尾排到培正道。 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丽德道啦，都系多车噶，龙尾去到弥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去富荣花园。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提一提大家啦，喺佐敦有爆水管噶，咁就系宝灵街，因为爆水管啦，介乎上海街同埋庙街嘅一段宝灵街啦，去广东道方向嘅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咗噶。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39，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4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达哥，青年人找工同打机一样都要有工粮。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就业辅导、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同有薪在职培训。15至24岁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就可以参加，费用全面，仲有津贴添。有展翅青见，找工不再卡关，即上 yes.labor.gov.hk 睇下啦。完。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咧将涉及到中大同埋港大嘅医学院工程项目拨款嘅文件啦，抽起咗嘅。中大嘅医科生胡子莹， 今年其实已经扩建咗个解剖室，都系得40张台嘅啫，8至9个同学一齐喺同一个遗体度解剖，有啲同学都冇办法可以落手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冇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5:12，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是欧嘉伦。而家室外气温摄氏14度，相对湿度68%。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强烈季候风信号呢亦都是生效的。今日大家都发觉冻了很多啦，下午多处地方气温是降到13度以下的。咁见到而家咧，譬如话喺筲箕湾啊、将军澳啊、观塘啊，都系11度多啲嘅啫。最冻咧，全港最高嗰个大帽山咧，而家系5度左右。天文台就话咧，今日嘅下昼咧，比较喺琴日咧，系广泛地区系低咗7至9度嘅。咁嗰个原因咧，咁就系因为有强烈嘅东北季候风嚟到啦，咁天文台就预计啦，呢个寒冷嘅天气咧都仲会继续几日嘅，嗱，留到礼拜五啦、六啦、日啦，咁最低气温咧都系12度嘅啫，咁留意尤其系呢两日啦，而北风都几强下嘅，5级啦，离岸高地6级啊，咁即系代表住咧，如果大家喺当风嘅地方嘅话咧，咁感受到嗰个气温咧，就应该比12度嘅啫，即系夜晚12度最低嘅时候咧，就会更加感觉冻啲。咁不过咧，嗱，听日啊开始咧就系日间咧就渐转天晴干燥噶啦，跟住 周末咧都系天晴嘅，咁啊到到下星期一啦，慢慢暖翻啦，到星期二、三、四、五嘅周中嘅时间咧，最低气温系16度，咁一路咧都系天晴噶。好啦，咁啊冬天到啦，呢、這个钟头咧，大家就同喺自由风呢个节目咧。讲下第四轮纾困措施啦，嗱咁啊，财爷咧，琴日就公布咗第四轮嘅纾困措施啦，咁原因就系香港内外嘅经济都系有问题啦，咁呢第四轮嘅纾困措施咧啊，加埋咧政府收嘅少收咗嘅钱，或者俾出嚟嘅钱大概系40亿啦，咁嗱里边咧就主要系同普罗市民咧可能就关系比较细啲，咁但系咧，如果你系做生意啊，嗰啲非住宅用户嘅水电同埋差饷咧，就留意啦。嗱，咁喺第四轮嘅纾困措施里边咧，啊，超过嘅40亿咧，其中23亿咧就系用喺补贴非住宅用户嘅电费啊，咁每户每个月嘅上限咧系可以5000蚊，咁啊补贴嘅金额咧就系1/4你嘅电费啦，上限5000蚊，为期系4个月嘅，咁总共咧有43万户系受惠啦，咁另外咧就系水啦，水费同埋排污费啦，咁就会减免非住宅用户每个月又系4/3嘅水费同埋排污费，咁每户每个月咧减免额咧就系20000蚊水费同埋12500蚊嘅排污费，咁亦都系为期4个月噶。咁另外仲有咧就系宽免非住宅物业嘅差饷啦。咁喺今个年度最即系2019-2020年度最后一季咧，个宽免额咧系会提高到5000蚊。啊，咁净系呢三样咧，政府就会少收咗大概系32亿4000万。咁啊，占咗咧系第四轮纾困措施40亿嘅。大概是80%啊，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同回收业有关嘅，咁就系回收基金咨询委员会咧，系会透过回收基金为回收企业咧推出单次嘅租金津贴嘅，咁总共咧系会大概用1亿，咁大概咧系会有900间回收店同埋回收场系会受惠，咁当然啦，政府要退钱俾你咧。都要经过好多手续嘅，呢啲措施咧，有啲系要立法会拨款啦，或者系牵涉要修订一啲附例，咁所以咧都要等一等吓，等一等睇下几时可以做成晒呢啲手续啦，咁先至会褪得翻俾大家嘅。咁大家点睇咧？对于第四轮嘅纾困措施吓，大家觉得帮唔帮到手咧？尤其一啲非住宅嘅用户啦，水电同埋差饷方面嘅宽免咧，大家觉得系有几大作用咧？打电话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2月5日朝早10点，法律改革委员会发表检讨实质的性罪行报告书，建议为保护儿童新定一项为性目的有色儿童罪行，防止恋童癖者在网上有色儿童。性罪行检讨小组委员会成员张达明： 出现有一些嘅即系所谓恋童癖嘅人啊，或其他方面嘅人，尝试制造机会认识一啲嘅所谓少年人，争取到佢哋嘅信任，而佢哋最终嘅目的咧，就是、想同佢哋咧系发生一啲法例不容许嘅性行为嘅。咁呢个有色嘅罪行咧，就系针对防范于未然啦。如果系出现咁样嘅情况，警方可以一开始已经介入。 立法会继续辩论由25个民主派议员联合提出弹劾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议案，有建制派议员批评问责团队在修例入面没有团结一致，止暴制乱。民建联李慧琼： 黄锦星局长他还是在 Facebook 抱着大嘥鬼出席不同的环保活动，止暴制乱的责任完全落在30000警察的身上，而问责团队不单止未能有效调动整个政府去联合抗暴，反而就是各自做各自的，个个都好怕，可以匿埋就匿埋。 但他同时指出，如果在这个艰难时刻贸然通过弹劾议案，可能会带来社会动荡。下午2:30，警方在城门烧烤场发现59樽腐蚀性化学品，话不排除部分化学品是较早前中大冲突期间在校园实验室被盗。 毒品调查科行动组总督察谭子伟。 警方会同中文大学咧去作进一步嘅调查，确认一下我哋今次检取到嘅危险品咧系咪同中文大学有关嘅。不法之徒将呢一批大量嘅危险品咧放咗喺一啲公众人士轻易接触到嘅位置，系极不负责任嘅行为。 四点半，医管局新任主席范鸿龄表示，对于有大批青年被捕感到心痛，认为政治问题必须政治解决，支持政府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 心痛咧就系见到我哋嘅下一代，本来是香港的希望，但而家咧就好多人拉咗，或者俾人误导咗，我唔知道，亦都好多人俾人打伤咗，咁所以设立一个委员会去查系好事嚟嘅，我哋一定要揾出个原因，然后对症下药，咁香港先至有前途。 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喺呢個鐘頭，我哋會傾下政府啱啱宣布嘅第四輪紓困措施咧，主要就係針對一啲非住宅用戶嘅水電同埋差餉嘅補貼同埋寬免嘅。咁加加埋埋咧係總共有40亿元嘅。咁係政府喺過去嘅四個月裏面咧第四輪嘅紓困措施。電話裏面咧就有中小企聯合會榮譽主席劉達邦嘅，劉達邦你好。刘达邦， 系你好， 系点啊？点睇啊？呢个新一轮嘅纾困措施对于中小企嚟讲，帮到几多咧？ 有个好嘅冇咯， 有好嘅冇。 咁啊，帮到几多？主力我睇佢集中系帮嗰啲餐饮业啊、酒店业啊嗰啲就会多啲。 吓， 因为佢讲到即系嗰水费啊、电费啊、排污费啊呢啲都系餐厅常用嘅佢哋嘅工具。 即系佢哋攞得多啲啊！吓， 佢集中。系啦，佢哋会攞得多啲啦，即系佢嘅受惠会高啲啦。咁呢个就帮到一个行业嘅。 系嗱，政府其实 嗰啲就相反就未必帮得到咁多咯，可能电费嗰度帮到啲啦。 之前嘅几轮嘅纾困措施啦，你哋见到，阿刘达邦嘅电话断咗，我哋一阵再联络佢啊。嗱，咁啊，讲紧嘅就系咧，政府宣布嘅第四轮纾困措施啦。各位尤其餐饮业啊，或者一啲受惠嘅非住宅用户，对于政府呢一啲嘅措施有啲乜嘢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嘅。除咗刚才讲到嘅呢啲措施之外咧，其实政府仲会减免启德邮轮码头嘅邮轮公司嘅商户收费同租金啦。咁就为期系6个月嘅，咁当中咧就有百几艘船同埋6个商户系会受惠啦。咁另外一笔大啲嘅数咧，3.5亿嘅就系雇员栽培训局咧，系会延长特别爱增值呢个计划，咁就考虑修改法例咧，将每个学员每个月最高津贴额咧由4000蚊增加到5800蚊嘅。咁另外咧就系证监会啊，亦都会宽免所有持牌人士同埋中介机构咧喺下个财政年度嘅牌照收费。咁呢个咧所花嘅钱啊或者少收嘅钱咧就系1亿1750万嘅。咁嗱，证监会就话希望咧即系可以对一啲比较小型嘅一啲嘅持牌嘅或者中介机构咧就可以帮到佢哋嘅。咁其实呢第四轮嘅纾困措施咧系40亿啦，咁加埋之前啊8、9、10月咧就已经都有250亿嘅纾困措施嘅，总共加埋，咁其中咧就喺8月嘅可以话最大手笔啦，就系豁免27类政府收费啦、政府物业租金减免啦，咁同埋加强中小企嘅融资担保计划，咁嗰度咧系会花费191亿噶。好啦，电话里边中小企联合会荣誉主席刘达邦你好。系喺度嘛？ 系你好。 系啦，咁其实之前嗰啲纾困措施咧，啲中小企开始即系收到钱未噶？ 未啊，因为佢有好多咧，嗱，即系佢有啲纾困措施咧，就旧有嗰啲咧，佢就加大。 系。 咁加大咧，就一定系要通过财委会审批，立法会嗰度过咗之后，先至可以执行嘅。 系。 咁所以就暂时嗰啲咧都未得，即系包括话。信贷担保嗰度可以由80%去到90%啊， 系 呢啲都未可以落实到嘅。 而家先啱啱倾紧嘅，仲有啲系喺财委会吓。 即系至于话系即系之前嗰啲咧，佢 佢一部分係可以即係即時做到嗰啲，即係好輕微啦。咁、大部分嗰啲都要等財委會通過啊，或者係佢有嘅程序行佢嘅程序啊咁樣啦。咁至於話琴日佢出現嗰、那個、第四輪嘅紓困措施，咁、那個裏邊嗰啲細節嘅嘢就即係正話講咧，佢都係集中可能幫一個行業先啦。咁可能佢仲有第五、第六、第七輪出嚟都未定。 係咁嗱，見到即係最近而家嘅市況咧，即係中小企喺邊一範疇係影響比較大啊？ 你分兩邊啦，一邊咧就係講緊嗰個外憂同埋內患咧，外患就即係社會運動，咁令到就即係啲人唔消費，旅客冇曬，咁啊變咗就餐飲啊、酒店啊、旅遊嘅零售啊呢啲受影響啦、啊。咁呢個佢哋的而且確咧，啲生意咧係由譬如少咗兩成到餐飲業嚟講，少咗兩成到少咗八成嘅。咁零售嗰度就。最近社會都呢、這個政府都公布咗咧，少咗30%啦，即係包括鐘錶啊、服飾啊嗰類。咁、你都睇到咧，咁而家嗰個環境咧係繼續落緊去嘅，未回復翻嘅。咁就好決定喺睇下你呢個社會運動嗰度即係呢個暴力啊嗰方面幾時可以解決到啦。最理想就係應該呢個就係根源。你政府解決到呢個嘅話咧。咁就自然咧，嗰啲生意就會翻翻嚟。 即係希望係，即係你講意思係新年，如果係回復翻大致正常，係嘛？咁嗱，外邊咧，即係而家外圍因素、貿易戰嘅因素，你見到會唔會越嚟越明顯嘅趨勢？見到 係啊，外憂就係貿易戰啦，主打係貿易戰。咁就我哋好多廠商咧都。手上边啲单都越嚟越少啊，咁样噶啦。咁就特别系倾嚟倾去，阵间又话得啦，咁跟住又话唔得，跟住又话得啦，又话唔得，始终到呢一刹那都未签到。 系 咁啊，变咗咧，即、就、系、是、我哋即包括我自己啲产品都俾紧啦。咁佢越嚟越多嘅产品系将会俾。咁同时咧，最弊咧就系另外嗰1500多亿，嗰啲而家系唔需要俾。額外關税嗰啲產品咧，將會係即係按特朗普講就12、15號就會增加噶啦，增加15% 啦。咁究竟呢個係真定假咧？咁變咗即係而家有單嗰啲，啲客有單嗰啲咧，佢都唔敢俾你住，因為俾咗你之後咧，真係要加15嘅話咧，佢哋嘅成本就大增啦。咁嗰啲調翻轉咧，嗰啲廠商咧，佢又唔敢接喎。因为呢如果接咗之后佢真係加嘅话呢嗰啲税又归佢哋嘅话呢佢哋又冇法子可以只係完成到一张单。咁或者要亏损嚟完成咁佢又唔敢接。咁所以即係类似呢啲同埋之前加咗 25% 嗰3000多亿呢都係受呢个因素影响。所以有好多单走咗之后呢就冇再留返嚟啦。 喺呢方面。 即係呢个单都係呢、这个好似淨係影響到廠家出口商啊，實際上你影響到物流啊，影響到其他嗰啲即係持份者㗎，佢哋即係嗰下游嗰啲全部，譬如嗰啲其他啲供應商，譬如啲紙盒供應商啊，做紙啊、印刷啊嗰啲，冚唪唥受影響嘅。 咁嗱，你見到即係呢個情況繼續落去嘅話，其實特區政府又可以做到啲乜嘢咧？你期望佢哋可以做咩咧？ 嗱，呢、這個特區政府咧，佢要做嗰啲咧，我哋之前即係譬如講緊外憂先啦。咁、我哋之前話我哋帶隊出去外邊東南亞嗰度，睇下可以揾到啲地方可以將啲生產線喺嗰邊成立啊，繼而就可以避咗嗰啲税啊咁樣。佢最近就有做到嘅，雖然遲咗，但係都有做。咁呢個好即係都係好事嚟啦。咁就虽然话佢啲费用咧都好昂贵啦，我哋都唔想即係俾咁多钱出去拜访嗰啲即係嗰啲搵地方嗰啲地方，即係嗰啲政府部门啊嗰啲咧见佢哋即係个费用都好昂贵。不过都佢有做，咁你去唔去就你自己选择啦，咁就其他啲咧政府做唔到㗎啦，因为嗰个针对唔係针对香港政府，就针对国内啫。即係嗰个讲緊嗰 20% 关税就 咁政府香港政府佢最近就即係話推出嗰個人權法啊，咁樣你話政府推出人權法呢、這個咧，暫時影響唔到我哋嘅。咁、至於內環嗰度咧，就好多企業就即係嗌曬救命噶啦。咁甚至乎好多我哋有啲外國客咧都唔敢嚟香港、見面，可能都喺廣州啊，喺上海或者喺深圳嗰邊。 但係遊客咧，就算遲啲緩和翻啲，可能都去唔翻以前嗰個數噶咯喎。尤其內地遊客會唔會咧？ 這個就我諗就即係如果你穩定咗落之後咧。即係當然唔會馬上就即係一個月後或者六個月後就即刻回復之前嗰個數字咧，佢都要一段時間你自己內部嗰個收緝有啲爛咗啲嘢都要出去整翻都要需時啊。咁我估計應該都一年後應該都可以即係回復翻即係八九成嘅啦。係，即係一年後即係由而家停開始喎、如果唔停咧就即係我後來。再搞年嘅话咧，就呢、這个就真系好难预计到啦。 好，明白。 即系如果即时、好似而家咁样停咗落嚟嘅话咧，一年啊两年后咧就应该可以恢复翻咁上下。 希望系咁。唔该晒你，刘达邦。唔该晒。刘达邦系中小企联合会荣誉主席，大家有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彭博公布2019年50大最具影响力人物香港示威者上榜。彭博话，示威源于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抗议活动持续6个月，一度有近200万人上街参与武大台的抗议运动。虽然政府最后撤回修例，但是示威者将诉求扩大至追求更多民主。当政府拒绝再让步的时候，无休止的冲突令到这个金融中心陷入经济困境。彭博说，示威者掟汽油弹、燃烧路障、破坏港铁设施，同埋意见不同的市民冲突，在网上发布警员个人资料等。与此同时，警方使用上万枚的催泪弹甚至实弹，面对一系列滥权的指控，港府和北京采取不妥协态度，影响由近至远都可以见到。包括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大胜，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表达对示威者的支持。上个月就任的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听日前往北京进行礼节性拜访。访京期间，邓炳强将会到公安部以及港澳办和北京相关官员会面，介绍香港的治安情况，并且就跨境罪案以及警务合作方面进行交流。警务处副处长萧泽颐将会陪同访京，并且在星期日返港。长洲附近在中午12:22发生1.4级地震，震央位于天文台西南大约16公里。天文台话接获超过10个市民报告，表示感到呢一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三度，即是室内有感，类似小型货车驶过的震动。一名当时在东湾海滩附近办公室的市民说，当时感受到震动，好像被撞了一下。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提到华为、中兴等中国电信企业参与一国 5G 网络，任何部分的建设都将对该国的公民隐私、人权和安全构成重大风险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形容美方的所谓安全陷阱听起来很堂皇，实际是很荒唐。他说，如果按照美方只要是中国的东西就是不安全这样的一种荒谬逻辑，反问是不是中国生产的衣服和鞋美国人也都不能够穿着。 他又重申，英國、德國以及歐盟等經過多年的審查，都沒有發現華為存在明顯的後門，相信有關國家會從自身長遠利益出發，堅持獨立的判斷，不要跌入美方所謂的安全陷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今晚以及听朝早天气寒冷，多云以及有几阵雨，最低气温大约12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清劲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听日转吹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以及非常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之路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今次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之路的意外已经清理，不过一带仍然是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龙尾。去到近红磡警署嘅外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龙尾去到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咁最後提提大家啦，因為設立臨時交通燈嘅關係，咁而家窩打路道同埋彌敦道交界一帶咧，交通係擠塞嘅，咁交界來回方向嘅快線仍然係封閉。彌敦道來回方向咧，車龍分別排到去亞街老街同埋佐敦道；窩打路道來回方向嘅龍尾就去到渡船街同埋亞街老街。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呢個鐘頭嘅自由風咧，係講緊啊，政府推出第四輪紓困措施，總共合計咧係超過40億。咁主要就係補貼同埋寬免一啲非住宅用戶嘅水費、排污費、電費。咁同埋咧一啲嘅1920年度最後一季嘅差餉咧，亦都可以啊寬免額提高嘅。咁嗰度加埋咧，有成超過30億啊咁。尤其是电费啦，有超过43万户咧系会受惠嘅。咁大家点睇咧？呢一啲纾困措施系帮唔帮到手咧？电话里边有陈太，陈太你好， 系啊，请讲，你好啊， 你好， 你系，唔系，我想讲下第四轮纾困措施啦，系因为佢都系有成40亿咁，即系主要系针对啲非住宅同埋。只要做生意啲啦，減水費、電費、排污啦，同埋咧，我想講喺你經濟下滑嗰個情況下咧，政府個做法咧，我都幾認同。 係， 同埋因為我哋屋企係嗰啲連鎖經營餐飲嘅，因為喺呢半年咧，係因為嗰個暴亂咧，你知旺角咧係 个生意系冇办法做噶嘛。同埋上个29号咧喺旺角又即系太子量截咗啦。同埋咧，我好想关心呢样嘢咧，就系、是政府今次系可以咩暂缓我哋个薪俸税同埋利得税咧？我系想关心呢样嘢啦，因为你知道我哋生意而家系嗰个生意影响好大噶嘛。 佢话可以即系可以分期付款咯。 系啦，分期咧，同埋可以佢话即系话如果少于一成咧，可以延迟一年而缴嗰个税。 嗯，系啊，呢个头先我都未讲嘅，就 系 可以分期付款啊，但系要申请嘅，即系利得税、薪俸税同埋个人入息税。 可以申请咯，吓系啦，我就系想问下呢样，讲下呢样嘢。 佢未有嗱，佢未有讲紧具体嘅点样做法，但系就话要申请嘅， 系啦， 系 啦， 咁阿陈太，我想问你，阿陈太，你话喺旺角嗰带做餐饮咧，咁呢排叫做地铁收车嘅时间恢复正常咧，个生意有冇好啲啊？ 接咗啦，上个月19号接咗啦。 吓。 在始创那里嘛，上个月19号截了。 不是，我意思是即是这排有没有好一点啊？这排 截了两个其他地方那些好一点咯。 是。 即是我们是截了旺角和太子那个啦。 即是截了。 截了两间啫。 是。 那我觉得我最关心是那个利得税。 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生意额有影响嘛。 嗯。 所以我就想讲话，如果系佢话，如果少于一成咧，我哋可以申请延迟一年嗰个而缴税嘛。 嗯。 但系对于我哋打工仔同埋老细嚟讲，都可以系舒一口气咯。如果可以系嗰个税收啊， 系。 所以我好赞同系即系政府今次嗰个做法咯。 好多谢陈太，跟住仲有何先生，何生你好。 系你好啊！我头先复翻啊，头先阿陈太嗰个啦，佢头先嗰个利得税个宽即系褪迟一年咧，分期付款咧，系税局不嬲都有做嘅。 嗯， 吓咁不过咧就系而家佢以前税局咧就要收个5% 个手续费， 而家 即系你如果你 系啦，而家免附加费啦吓， 就交10% 嘅手续费。而家税政府就话免除咗呢样嘢。 系 咁，我建议头先嗰位陈太咧，佢联络翻佢过去佢用开嘅会计师咧，佢会帮到佢嘅。 系 咁问题一样嘢咧，而家税局所讲，政府所讲咧就话要系个别嘅人士去提供，即系以公司计啦吓，要提供对上3个月嘅营运啊，即系佢要提咗埋数埋3个月嘅数，俾税局去考虑。呢样嘢咧就好扰民嘅，吓，即系政府佢所做一样嘢咧，佢系冇优呢个设施系冇优待过啲中小企，只不过就话佢将个手续费佢5% 咧，佢悭咗佢收嚟嘅啫。 吓。 如果税局佢如果政府真系去做嘅话咧，佢应该响应啊四大会计师行所讲，今年嗰个税同埋个计埋数公司嗰方面咧，照核数照数，而埋到上去税局嗰、那个嗰、那个预缴税咧，就完全 waive 咗佢政府，或者将个预缴税咧完全就褪迟一年，或者甚至乎佢本年度要交个税咧，完全系一年之后先交，咁啊皆大欢喜啦！呢、這个税政府佢亦都唔会有钱去俾过出嚟。 即系自动做咗佢算啦，唔使又要咁多手续。 系啦，即系佢嗱，因为而家佢咁样去做咧，佢加深咗税局嘅员工嗰个工作量，同埋亦都系嗰啲中小企个公司，而家佢要响应税局个要求咧，以公司计细小型公司计咧，佢要提供3对上3个月嗰个营运嘅 account， 即系佢要提供3个月去卖3盘数俾税局去考虑。嗱，税局佢而家佢要多咗咁多嘢去做咧。佢係唔係可以即時可以俾到一個決定權俾嗰、那個小中小企咧？嗱，你一個疑問嘅。第二樣嘢就税政府嗰方面亦都話嗰個排污費啊同埋水費，佢唔好同我講笑啦。香港人有身份證嘅都知道，香港做餐飲嘅最大嗰個問題係人工同埋個地價，個業主唔係食齋噶。咁如果你調翻轉頭就話政府如果真係想響令到個餐飲嗰方面係好翻嘅，第一就係個税政嘅地鐵唔好。神時某時又旺角啊、太子啊就封咗站，或者佢7点钟又話封地鐵站，7点钟就個地鐵就唔行，11点就唔行。咁你好簡單，你餐飲嘅你有邊一個唔係做夜晚市㗎？你而家你咁樣做，根本大家唔睇。 而家穩定翻啲啦，叫做嚇。 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佢如果政府佢真係要做嘅，佢除咗喺税嗰方面嘅，佢倒不如就話喺嗰個再優惠啲啦。如果你今年啲中小企佢埋晒數交咗嗰份報税表上去税局嗰度啦，税局停咗税啦，佢直頭將嗰份停所税嗰份税，佢本嚟要交俾政府嘅，佢交税，佢本嚟要交俾政府噶嘛，政府就將佢一對一 我唔需要收你嗰份钱，我唔需要你收嗰份税，你嗰份税我政府俾翻你个中小企，我俾翻你个中小企，咁啊直接去计数，咁佢又唔会增加咗 workload， 佢亦即系政府唔会增加咗 workload，中小企佢亦都唔会增加咗 workload， 咁啊皆大欢喜。咁同埋如果你话真系要令到香港嗰、那个即系外围管唔到啦，即系头先阿刘生所讲就要。贸易战打紧唔关我哋香港事，我哋管唔到啦。如果你话香港嗰方面中小企，其实好简单。香港而家唔系冧啊个市场，系嗰嚿钱唔转啊，即系嗰嚿钱唔可以货源轮转啊。而系香港市民系冇机会去消费，同埋冇心情去消费嘅。最简单一样嘢就话、是，唔该阿林郑月娥啊特首，佢应承五大诉求其中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啦，同埋第二样嘢。控制翻差人，佢唔好放萬幾個催淚彈喺香港。香港有幾大啊？香港十九區有幾大啊？萬幾個你點分？你每個區都千幾個啦。我哋香港市民，我點出去食飯啊？我唔出去食飯，我咪唔會使錢咯。咁大家唔好使錢，嗰嚿錢唔轉，嗰嚿錢唔轉，銀行亦都收唔到錢。 明白，好。 咁啊，成個香港都會冧噶啦，咁樣。 好多謝何生嘅意見。 調查委員會啦， 係即係答應下一啲訴求咧，令大家心情好啲咧，自然就。即系出街都出多啲啦，因为其实积咗几个月咧，我谂好多朋友都好似冇乜点使个钱。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有网友问萧叔叔人踩人英文系乜？是不是 people stepping people 咧？咁人踩人呢英文呢有一个唔係好 technical 嘅 term 呢我哋叫 stampede,S-T-A-M-P-E-D-E, 尤其是讲一啲可能一群人蜂拥去一个地方而中间可能造成一少少意外咁就叫做一个 stampede, 咁但係就未必一定係话好 deadly 嘅好有杀伤力嘅咁一个比较通常係一个比较有杀伤力嘅可能通常会中间会有人伤亡嘅事件我哋叫做一个 crush。Crush 就是C-R-U-S-H, a crush, okay? 譬如我例句啦 ,many people were injured in the crush, 就是呢好多人呢在这个人踩人或者人踏人的意外里面就受伤的。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呢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无论佢嘅新闻有几负面，其实归根究底咧，嗰个人点解佢会信？新闻咁多，尤其是依家假新闻都多到不得了，真假你都有时候未必分到。咁究竟我信唔信呢？或者点解嗰啲人会信呢？其实归根究底就系嗰个人本身就有 bias 啦，佢系一有个主观性嘅情况喺度，或者佢嘅情绪喺度嘅时候，佢就唔会谂嗰个 source 喺边啦。 祝心理，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喺第四輪嘅紓困措施裏邊咧，有一項啊，咁就係咧由回收基金又回啊，咁係由回收基金諮詢委員會咧，係會透過回收基金為回收企業咧提出一個單次嘅租金津貼啦，就涉及1亿元嘅。咁回收界大概有500间嘅街邊嘅回收店同埋400个露天回收場咧，就可以受惠嘅。咁嗱喺電話裏邊咧，就有香港環保再造業可持續發展協會會長劉耀成嘅。劉耀成你好啊， 你好你好啊， 你好啊。嗱最近回收業咧，即係遇到啲咩問題咧？嗱好多老問題啦，有冇啲新問題又出現？ 其实回收业就同啲零售百货差唔多噶啦，一个市场萧条，市场萧条咧就冇人行街，冇人消费，咁啊纸箱啊自不然少噶啦， 系 想收废纸啊收唔到几多废纸啊，再加上中国嘅政策有啲变更啦，进口嘅废纸咧就一路减少，我哋俗称叫批文啦，入口中国嘅批文一路减少，咁变咗嚟讲咧就嗰啲废纸价格一路下跌咯。 即一路減少是幾時的事啊？是自從他們收緊之後， 2017年下半年開始， 就一路都減緊㗎， 一路減緊，直至是零㗎嘛。咁啊，好唔好彩啊？香港就定咗係一個境外的地方啊嘛。 啊，咁啊变咗香港要同欧洲、美国系一齐去竞争嗰个批文啦。但系到2021年咧都系零噶啦，所以其实咧嗰、那个前景系麻麻地嘅啫吓。 嗱、啊，咁最近啊，因为消费或者都大家都见到嘅，即系可能嚟买嘢嘅人少咗啊，咁街边啲纸盒又少咗，影响几大啊？ 其实个别有啲前边嘅街角铺咧，差唔多少咗四成五成嘅废纸量啦。 嗯嗯，吓、啊。咁嗱， 我哋自己总体我哋大嘅出口商都少咗三十几个 percent 啊。 系 系。 咁如果系咁嘅话，嗰、那个一次过嘅租金津贴又帮到几多咧？一次过咯，讲明系。 其实、啊、就梗系好过冇啦。就坦白咁讲，你话冇用就呃人嘅。咁譬如你话我交紧30,000蚊租嘅，其实我就细则我都唔系好清楚嘅。 嗯。 系一次性系帮你交一个月租啊，或者系俾一个固定嘅金额你啊，咁样。咁、啊、你话诶、哎，我30,000蚊租嘅，你帮到我30,000蚊嘅，咁就悭咗一个月嘅租金咯。咁第二个月点搞咧？咁其实就系、是、好过冇咁嘅，稍微舒缓一下咯。啊， 嗯，咁最近即系政府又推出，即系有一个所谓即系类似补贴啦，要保证即系有承办商系1蚊一斤咁去收啲纸翻嚟啦。呢样嘢对大家有冇帮助？ 嗱、呢、這个咧就对前线肯定好有帮助嘅。 嗯。 呢、這個計劃應該就喺12月10號咧，下晝5點就喺呢個公布嘅，政府會公布嘅。咁嘅情況咧，就係佢成個概念咧，就係、是、有招一啲承辦商啦，即、 嗯、 係類似我哋而家做緊廢紙出口商嘅人啦。咁佢哋夠資格嘛。咁咧同埋咧，又但政府嘅意願咧，就希望最前線嗰、那個、能夠俾到清潔工人集方者係1蚊一公斤。咁有咩好處呢？就保障到前線有一個比較高嘅收入，就唔會話稍微細塊呀、啊、或者少量嘅紙皮就抌咗佢唔執，就希望鼓吹返個回收率提返高。呢個概念最前線一定係好事嚟㗎。 咁、好啦，即係收返嚟嘅話，咁如果即係入口內地嘅配額係越嚟越少嘅時候，始終都要搵辦法係喺本地去將佢即係回收再做㗎喎。 嗱、这、呢個咧，香港嘅造紙廠估計都要2年零之後先可以建成啊。咁咧，呢一次咧，我哋嗰個承辦商咧，就要負責出口先有呢、这個攞到呢個補貼嘅。咁、負責出口咧，當然唔係淨係中國大陸啦，其實仲有東南亞呢個市場嘅。咁、但係東南亞市場，如果你同時中央又中國又閂咗門之後，所有全世界廢紙入唔到去咧，咁大家一窩蜂都會拱去東南亞嘅造紙廠噶啦。咁變咗嚟講咧，咁嗰可能到時嗰個價錢咧會相繼一路向下噶啦。咁、有呢個政府呢個保障咧，無疑啊對嗰個前線啦、啊，對嗰個街角鋪啊，甚至乎我哋而家做緊出口商，都係一個好事嚟嘅。 嗱，咁講翻即係喺香港而家發生即係零售業一路都唔係咁景氣嘅時候，好多嘅垃圾嘅回收紙皮都係少咗嘅時候，你覺得成個行業跟住落去呢幾個月會有啲乜嘢見到啊？ 其实而家嚟紧咧，就算政府头先讲个补助计划咧，其实都唔系咁快嘅，起码都要明年嘅4-5月啦，最快嘅速度啦。咁而家嚟紧呢几个月咧，好快嚟紧咧，啦，今年12月就到今年嘅进口指标咧就完咗噶啦。咁要等明年新嘅1月1號，即系明年仲有指标嘅，虽然系少。咁但系咧，明年1月1號之后嘅指标咧就唔知几时先出到噶嘛。咁其实咧。在12月的下半月和1月的上半月呢，香港的废纸有可能都是入不到中国大陆。亦都因为暂时未有补助呢，如果我们将废纸拱去东南亚是可以，但是会蚀本蚀很多钱的。有见及此呢，有可能呢就会进一步将我们收购价降到一毫子或者零咁上下的。因为我们现在卖过去泰国的废纸大概是80蚊美金一吨到。所以其实呢这个舒缓措施咧，唔好话佢唔好嘅，系稍稍有啲舒缓嘅。但其实咧，我个人觉得咧，就其实就唔系咁帮得到业界嘅。反而咧，财政司之前讲过一啲银行贷款俾嗰啲中小型企业啊，我觉得呢个稍微比较长线啲嘅，即系宏观啲去睇啦。因为其实冇咁快可以复原得到。我哋乐观啲睇咧，可能6個月或者9個月之后啦，香港慢慢回复平静，市场回复翻信心。咁我哋嗰個行業就會好翻噶嘛，咁再加上其他嗰個政府嘅政策支援咧，咁下明年嘅下半年一定會比較好嘅。咁但係點捱過呢？點樣捱過到呢度咧？咁就 財政司之前講過嗰、那個咩，就其實我唔係好清楚啊。總之就係貸一筆錢俾你，就先還息後還本嘅。但我諮詢過銀行咧，原來係冇任何細節，即係其實未推出嚟。咁、其實反而呢啲啊比較長遠啲，大家我哋作為香港人，我哋都覺得係有信心，但係你點樣堅守到六個月或者九個月咧？咁、一定要有一個支持力先得嘅。 明白，好啦，唔该晒刘耀成，唔该晒。 好， 系刘耀成系香港环保再造业可持续发展协会嘅会长啊。咁正如阿刘耀成刚才所讲啦，其实之前一路推出嘅各种嘅，譬如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啊，有啲做紧啦，咁有啲加码啦，咁但系亦刚才讲嘅好多，譬如一啲纾困措施咧，系要立法会拨款啦，或者系一啲嘅附例嘅修订啦，咁一路咧都要立法会继续倾落去嘅。咁嗱，而家政府嘅估计咧，就系喺今个财政年度咧，即系2019至2020年咧，系会出现赤字噶啦。咁记者问到阿财爷，咁再出年点咧？咁佢就话言之尚早。咁嗱，香港喺啱啱嗰两季咧，都系经济系负增长啦，即系步入技术性嘅衰退啦。咁不过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嘅讲法咧，就话即系就算出现赤字啦，即系话喺由于呢啲纾困措施咧，其实喺今年二月嘅时候咧，财政预算案就系有已经有429亿嘅纾困措施，再加埋呢四个月。加埋最新一輪嘅紓困措施，嗰度有290亿，咁係要用嚟紓困嘅呢已經有700亿嘅啦，超過。咁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話呢，即係就算出現赤字，而赤字嘅幅度呢係生產總值嘅2%甚至3%呢，喺國際上嚟講，一般嚟講呢都唔係嚴重嘅問題。咁佢亦都引述國際貨幣基金會話呢，就係可以有財政實力咧，係更大力度咁推出一啲支援措施嘅。咁啊，陳茂波都話咧，即係尤其係香港，由於有比較豐厚嘅財政儲備累積啊，咁所以咧如果客觀環境需要嘅，係可以動用一啲儲備嚟支撐我哋嘅經濟同埋市民。咁啊，問題係不大嘅。 欲作家书20000重， 家书15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我恳请社会贤达同埋有识之士，唔好再讲放弃年轻人。我嘅期望反而系年轻人唔好放弃我哋，唔好放弃香港，唔好放弃希望。 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台湾最出名嘅火车，你有冇见识过？ 动力火车的确是很出名的，不过我讲的是周游列车。电视节目《周游列车2》，今个站台湾，带你坐火车登上阿里山，一睹文明世界的日出，还会搭捷运去台北夜市走一遍。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把握时间听下电话里边郭先生嘅意见。郭生你好， 系你好， 请讲。 其实咧，我听到呢、這个纾困措施之中，头先我真系唔好意思同头先嗰个回收界讲啦，即系市面上其实有好多零售嘅，都冇任何人减租，咁政府就帮佢哋叫交一个月租。其实我觉得就在这件事上面，我觉得个着物不够咯，即是不压不到啊。因为现在市民的经济那个问题不是你回收业减到个租，那你就可以救那所谓的回收业咯。其实政府你可以简单讲，譬如好像企业的预缴出年的税项，你譬如预缴一半啦，市民预缴一半得不得，你释放一些市民的资金出来可以消费，或者是做回他们可以保障他们未来生活可能会失业的，那我可能有分啲钱去保障自己，那会不会对全港市民都会好一点 呢？政府就说现在是分可以分期交税，就免收付 交 费。 分期 要交 的嘛。 都是要交的，当然。 是吧，你欠银行啊，你估现在你欠政府的钱啊，你怎会走得甩啦、 是，那么不如爽快一点。好，多谢郭先生的意见，不好意思啊，我们听埋司徒先生的电话。司徒先生你好。 Hello， 你好啊。我其实我是住在深圳，香港人来的。嗯、但是呢、即我觉得譬如这排我找工呢，香港空缺很少，但我上次已经是自救找深圳的工，深圳空缺很多。嗯、我上次也都试过呢在香港呢是拿譬如申请食物银行或者综援呢完全不批。但是深圳这边呢是帮到香港人呢都可以上来申请创业基金。嗯、但是我觉得香港经济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你是有生意给到啲香港人的，就算你加几倍铺租冇问题嘅，你有营业额都。但如果你系冇生意之下咧，就算而家小恩小惠嗰啲水电费补贴咧，系冇用。同埋因为今年年中开始咧，譬如我知道已经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同英国国王大学嚟咗深圳开分校，嗯、但系特区政府咧，除咗政治能力唔够咧，但系佢处理经济能力咧，仲喺度呃我哋香港人，话咩国际公司都仲喺香港。咁、但系其实好多国际公司，特别我做物流呢行，都已经搬晒上大陆 噶。多谢司徒先生吓，提供咗深圳嘅情况。我哋要听新闻啦，多谢你嘅意见。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宏里大楼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反方向出去荃湾都有少少车龙，慢车噶，龙尾排队观塘码头。另外由于强风嘅缘故，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而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些少，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7.5元跌1元，中国平安89.3元升6.5元，美团点评102.2元升7元，汇控57.2元升2元，小米集团9.07元升7元，信宇光学科技131.2元升6.6元，工行5.49元升2元。今日五大升幅股份系银合控股、恒发光学、Shanghai Growth、五龙电动车、核心经济投资。五大跌幅股份是神通机器人教育、东银国际控股、环球大通集团、汉通集团、中国创意控股。上证指数收市报2899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9点，升1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83，日元109，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3，加元1.318，新西兰元0.654，人民币7.041，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9。港金现价报13780元，比上日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3.42美元，卖出1474美元。港汇指数是106.5，跌咗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啦，咁喺九龙区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宏里大楼。咁首先跟进咧系慢车坏车事故，咁喺宏里大楼对开嘅慢线咧坏车仲未拖走，而家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咁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宏里大楼慢线有坏车，龙尾丽晶花园。咁而家反方向咧去旺角都有车龙，龙尾就排到近观塘码头。另外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近清丽苑。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有意外，龙尾清丽苑。咁而喺新界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对开嘅快线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丽景。车公庙路去第一城方向近住大围回旋处，即系美田路对开有意外，而家车龙排到近尖山隧道收费站。就喺车公庙路去第一城方向近住大围回旋处有意外，龙尾近尖山隧道收费站。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香港中文大学嘅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非常挤塞噶，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大老山公路近住亚公角村。咁而家反方向出九龙咧，交通都系繁忙，车龙排到近天富海湾。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中文大学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大老山公路近亚公角村。 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消防局，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环保大道近香港单车馆。在路面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咁而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都系非常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智中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系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对开快线嘅意外，啱啱清理好啦。不过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都去到丽景。咁最后提提大家咧，因为设立临时交通灯嘅关系，窝打路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咧来回方向嘅快线仍然封闭。而家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车龙分别排到去亚皆老街同埋丽翔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上咗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啊？ 我就一早登记咗啦。 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嘅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嘅同意先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仲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 香港每日都有好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 快啲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阿仔，楼下有好多人聚集，仲有好多警察，你而家赶住去边啊？ 我去睇下发生咩事咯。 警察喺度执法，你唔好去趁热闹阻住佢哋做嘢啊！如果有咩误会，俾人拉咗，又或者整亲受伤，就唔值得。 我有个同学而家去咗嗰度，我都系打俾佢，叫佢快啲离开先。 星期日下昼四点，你会做啲乜嘢 ？Work hard, play hard。 不如收听懒人包。每个星期，罗启新、侯家明都会搜罗唔同资讯，同你练精学懒。 就算懒，都要有卡士咁懒。 旅游乐园 终于感受到一啲深秋冬日嘅气息啦。 至于今个星期嘉宾好有诚意，佢喺嚟节目之前飞多转日本，然后又即刻飞翻翻嚟同大家分享。 吓、啊，对佢嚟讲好似行铜锣湾咁啫嘛。 佢就系、是、 大家好啊，我系张伟基啊。今个星期六喺节目里边，不如我哋近近地去到福冈睇下今年嘅圣诞灯饰啦。好啦，到时见啦。 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先奴张伟基，旅游乐园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嘅系欧嘉伦啊，而喺啊。今日咧就係法律改革委員會咧就發表咗一份報告書啊！嗱，呢份報告書咧，佢哋都做咗最少都七年啦。咁啊，喺2012年咧已經有第一份嘅諮詢文件啦。咁到今日啊，就終於有一個最終嘅建議。嗱，呢份嘅報告書咧個名就叫做《檢討實質的性罪行》。 咁簡單嚟講咧，就係講緊一啲強姦、非禮等等嘅性罪行嘅一啲改革嘅法律上嘅一啲改革嘅。而今日我哋嘅評論員咧就係黃元山啊，黃元山你好， 你好。 嗱咁呢個題目咧，我諗即係都冇乜人係真係會熟噶啦。咁但係咧，我哋簡單講一講啦，呢個就係法律改革委員會咧，佢哋提出嘅一啲有關而家一啲性罪行啊，實質的性罪行嘅建議。咁其中咧就係包括咧就係以後即係法律上咧就唔再用強姦呢個字，咁就係用一個叫做未經同意下以插入方式進行性侵犯嘅罪行。咁嗱，好似好長好沉咁啦。咁但係其實係講緊咧，冇咗強姦呢個字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根據呢個檢討小組講法咧，就係因為強姦呢個字咧對受害人有一種傷害嘅一種意味啦，係一種標籤啦。咁所以咧就趁住改革咧，就喺法律嘅語言上咧係移除呢個標籤。咁嗱，咁而呢個所謂未經同意下以插入方式進行嘅性侵犯嘅呢個罪行咧，其實係闊咗嘅，就係、是、包括埋咧，就係話插入陰道或肛門，或者係用陽具插入另一人的口腔，咁呢個咧都係包括埋喺而家呢個即係新嘅講法嘅呢個罪行裏邊嘅。咁而另一個可能都大家都會關心嘅就係有關同意性行為，即係雙方都同意嘅性行為嘅合法嘅年齡咧，咁。法律改革委员会是建议划一为16岁，咁咧就不论性别同埋性倾向都适用嘅。咁另外有一项新增嘅罪行，咁就叫做咧为性目的诱惑儿童嘅罪行。诱惑即系诱惑去认识嘅意思啦，咁就系用意咧就系保护儿童嘅，咁就系因应翻啦。而家咧有好多即系一啲戀童癖嘅人咧，係會借住流動電話或者互聯網咧，係同啲兒童嚟通訊，去誘識佢哋啦。咁即係誘惑認識嘅意思咧，就係希望取得佢哋嘅信任同埋信心。咁就可能有個意圖，就係對佢哋作出性侵犯嘅。咁呢個係一個新增嘅罪行。咁另外咧，建議亦都新定一啲涉及精神缺損人士嘅罪行。咁如果是爱来保护那些精神紊乱或者是弱智人士去保护他们，有时是没有能力去保护自己免受性剥削的，也是一个现在一个新定的一个罪行来的。另外乱伦罪也都会呢是增加，就是整个包括就是那个亲属的范围是会涵盖埋血亲的伯父、叔父、舅父、姑丈辈等等，包括领养父母等等的。咁嗱，呢一系列嘅新嘅建议嘅改动咧，咁有啲乜嘢嘅意义咧？不如黄元山，我哋听一听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点讲先啦。张达明你好啊。 系、hey, 你好，你好。 系啊，我知道你哋都工作咗好耐噶啦。咁其实即系嗱，呢个研究咧，你觉得即系最值得大家留意嘅系啲乜嘢？呢个建议吓，最终嘅建议。 其实坦白讲咧，今次我呢份报告书咧，涵盖范围咧系好阔嘅。因为综合咗咧我哋之前三次嘅分批嘅咨询，就整理晒咧，就一次过咧出个报告书啦。咁所以我都好难话特别讲话要集中睇边一部分，因为涉及到整体上个实质性罪行咧，一个几全面嘅检讨嚟嘅。 系 咁就当然啦，如果简单嚟讲咧，系有几个大范畴啦。咁一个范畴咧就系主要系涵盖一啲所谓未经同意之下嘅性侵犯嘅行为。咁喺嗰度嚟讲咧，我谂即系其中一点咧，就系我哋都即系之前咨询都系噶啦，咁亦都得到广泛嘅支持咧。咁就喺嗰个所谓同意嗰方面咧，我哋会建议咧系即系有一个法定嘅定义喺度。咁我自己睇咧呢一点咧都系重要嘅，因为咧系有呢样嘢咧，希望咧慢慢嗰个教育咧都会改变咗人哋嘅观念。因为过往好多时候啲人批评嗰度咧，就话因为都有一种嘅好似一种 stereotype， 即系一种嘅想当然咧，就系话有啲人咧好传统嘅谂法。啊，總之你唔出聲反抗咧，咁你就係同意啊，等等啊，咁我哋即係過往好多時候嗰種嘅觀念咧， 都是没有充分这样去尊重一个人的政治主权咯。 嗯， 那但是即有建议呢都是跟着原则。那但即很多范围反而可能 是 机会是你。 是这样问法，譬如说即那个同意的那个定义呢，即会是具体会怎样写法，即 我想几方面呢，一方面呢都是讲一定要是自由和自主地，即自愿地是去作出同意先得的。咁同埋亦都会定义返呢，就係话所谓一个人呢有冇咁样嘅能力去同意呀、啊、定咁样呢，咁我哋都清楚咁样界定返呢、嗯、就係话喂，如果那个人佢究竟知唔知道即係嗰个食嘢嘅性质啦、啊、同埋可唔可以表达到佢嘅同意呀、啊、等等呢。咁另一方面呢亦都有一个改变呢，就係话呢因为过往香港呢都係跟返所谓普通法嘅案例呢，咁就算嗰个所谓受害人佢唔同意都好，若果另外一方呢、那个侵犯者呢如果佢係主观地觉得对方同意，就算佢呢个嘅主观嘅觉得对方同意呢样嘢係错咗啦，咁亦都係唔合理地作出都好啦，咁其实呢佢都係冇罪㗎喎。 係。 现行法例咁样，但我哋呢就会建议呢就係、是、去修改咗啦。即係你需要你嗰、那个你唔可以单单係我主观㗎啦，对方同意就得啦。即係起码讲呢你都有合理嘅基础嘅。咁呢啲都係一啲嘅改革嘅方向啦。 咁另外就係唔再用强奸呢个词啦，其实係喺法律上係乜嘢意思呀？ 这个范围就不是那么多在法律上的意思、而是说那个标签的问题。因为的确我们是有修改到的，我们最初咨询文件的时候呢我们那时的看法呢就是仍然沿用强奸这个词这样，因为呢这个词已经用了这么多年了，大家都有一定的认识啊性这样，那就无谓去改啦、这样。但是呢我在我们咨询期间呢是收到很多的意见，特别是很多是都是专注在关注一些妇女权益啊，保护一些的人避免受侵犯的一些的组织呢，他们都不由而同地跟我们讲呢，就说叫我们要摒弃了这个的，因为他们的经验啊和他们的咨询的对象来讲呢，反为你去保留这个强奸这个词呢、是有一种的负面标签呢，反而对于受害人呢他们不好受，甚至一些意图的伤害啊、或者甚至有些怕影响到他们会不会就即是愿意去报警啊等等这些的。那我们都考虑过这些意见，也都参考了一些海外地区他们的经验呢，那么最后我们都改变了我们原本的想法呢，就同意呢就是摒除了即强奸这个的名词的罪行啦。 但是那个罪行都在这里，当然只不过是不用强奸这个这两个字这样解。 是的，同样你刚才我都见你都简述过了、就是说那个涵盖范围是阔了的。因为传统上强奸呢都是讲一个男人用一个所谓阳具，即是在对方未经同意之下进行讲性交啦。但是现在呢就变了做呢我们是就是这个新的罪行呢也都涵盖埋呢就是所谓无论是不是阳具都好，如果你用插入方法是即是所谓未经对方同意是你即是插入个阴道啊或者肛门啦，咁呢个都系行喺呢个新嘅严重罪行里面啦。咁亦都所谓即系强迫人口交咧，亦都会包咗喺里面嘅。 即系以前可能系当系非礼咁样。 系啦，冇错啦。咁因为呢个亦都系我哋都收到多意见咧，同埋睇翻海消委会嘅经验嘅，就话其实对于受害人嚟讲咧。受害程度咧系冇分别嘅，唔系话一定要系所谓传统嗰种即系强奸，即系又讲性交行为咧，先至对佢有大伤害咯。但系你咁样你强迫佢口交啊，对佢哋讲嘅伤害其实系并不限于即系另外一种嘅情况咯。 系， 我哋 白。 真啦，想问一下咧，即系我都冇乜跟呢个题目，但系就睇嚟系咪呢个已经系12年又做咗一次咨询，16年又做咗一次咨询，18年又做咗一次咨询，咁而家已经系 就又再發咗個新嘅報告。喺個諮詢嘅過程裏面咧，其實有冇話咩特別係一啲比較爭議性少少嘅一啲討論係而家最終係落實咗，而對中當中嗰、那個判斷係點樣去取捨嘅？ 咁講需要澄清翻啦，的確係2016、2018咧，我哋做諮詢，但咧就係唔同嘅議題嘅。 哦 ，OK。 2012年嗰個咧係涉及到一啲未經同意之下嗰啲嘅性侵行為，咁就2016年咧主要係針對一啲嘅所謂未成年嘅保護未成年嘅兒童青少年啦，或者一啲行為精神有缺損嘅人嗰方面嘅性罪行。咁啊2018年嗰個咧就我哋叫做雜項性嘅性罪行，我哋分開三個範疇係去做諮詢啦，跟住一拼出個報告咧就係、是、整體上嗰個嘅檢討啦，就是、結果啦。咁、就而喺個諮詢過程咧，應該講係我哋差唔多，我哋絕大部分我哋最初嘅建議咧，都得到社會嘅認同嘅。我哋收翻嘅意見咧，整體上咧都係好多地方咧都有壓倒性嘅支持啦。咁就當然喺有一啲個別嘅議題嗰度咧，我哋收到係有唔同意見，譬如先講到啦，即係強姦呢個嘅詞彙係咪繼續沿用嗰度？咁我哋已經改變咗我哋嗰個睇法啦。咁或者咧喺另外一啲嘅場合，特別涉及到對於兒童嗰方面嘅保障啊，定咁樣咧，咁嗰度都反應都幾熱烈嘅。但係整體上咧，都睇到係都社會都係支持我哋建議改革方向嘅。 咁嗰個新嘅罪行咧，就係話為性目的去誘惑兒童嘅呢個新嘅罪行咧，其實。即具體係點樣運作呢？因為即喺互聯網識人就真係好多時都成日會識到人咁，然之後我又唔知佢幾多歲咁，好多理由噶嘛。點樣運作咧？呢條罪行 嗱，其實咁講啊，呢、這個罪行嘅特別地方咧，就係、是、可以講話係一個防範於未然嘅罪行嚟嘅。 係 就因為即其他嘅性罪行咧，我哋嘅即建議嗰啲咧，都係差唔多個侵害行為已經發生咗啦。即係嗰個人已經受到傷害啦，咁你跟住有個罪行係去拉嗰個人咁樣。但係呢個有識呢個罪行咧，亦都係參考咗海外幾個司法區嘅經驗啦，同埋睇翻香港實際嘅情況咧，開始睇到真係出現情況好多嘅。即係大家都頭先你講例子啦，即係發覺係有啲特別係啲戀童癖嘅人咧，佢哋係成日都去揾機會尋找獵物嘅。咁佢哋係透過互聯網也好，透過其他渠道也好。是去認識一些嘅未成年嘅人，咁啊開頭扮好人啊，即係令到爭取佢嘅信任、關心佢啊等等呢啲嘅嘢。咁但係跟住佢個目的咧，其實之後咧就想進一步咧攞咗個信任之後咧，就同呢啲嘅16歲以下嘅即係所謂兒童青少年咧，係、進行一啲非法嘅性嘅行為咁樣。咁呢個現象咧，其實都可以越嚟越普遍。咁所以我哋就係覺得咧，為咗保護佢哋咧。我哋覺得係要係去立一個嘅有識罪咧，係去所謂防範於未然。咁但當然我哋要好小心，正正係因為個性質係要防範於未然咧，我哋好小心就唔可以矯枉過正啦。如果你正常嘅交往咁樣，如果你都係比較犯法咧，就唔得嘅。咁所以咧，就個罪行咧就係、是、我哋第一嚟講咧，都係要一啲嘅所謂連貫嘅行為啦。咁起碼要有兩次以上嗰種嘅交往咧，就唔可以話一次咁樣啦。咁第二咧。都要證明得到咧，佢個目的咧，其實就係想同佢之後發生一啲都係法律不容許嘅性行為嘅。咁呢個舉證係唔容易嘅，因為你要證明到呢樣嘢咧，我純粹係同你傾偈啊，大家係去聊天咧，咁呢個唔會觸犯法例嘅。咁但係若果嗰、那個影睇個情況咧，睇到佢根本咧就係、是、去氹完佢之後咧，諗住跟住即係同佢會。是去見面跟住發生嗰種性行為咧，咁呢個就係我哋針對嗰種情況。 係，即係呢個真係一個防患於未然，因為其實又好難告得入嘅。如果未做任何嘢嘅時候， 你可以咁講㗎，個舉證門檻係高嘅。咁亦都咁外國嘅經驗咧，有時候咧就未必係話淨係嗰個告唔告得入嘅，因為咧可以，因為有呢個罪行咧，咁你執法部門咧可以早啲介入啦。即係譬如舉個例。你家長你睇到個小朋友係同人啲人咁樣喺互聯網喺度傾，睇翻個內容咧好露骨啊，好性咁樣，佢哋即係有個擔心，有個即係驚嘅時候咧，咁啊當然佢可能佢會報警啦。咁啊依家嚟講報警咧，警方就冇嘢好做噶啦，對唔住啊，即係都冇罪行發生咁樣， 即係冇嘢可以做。但係咧，就如果有呢個有積聚嘅時候咧，所以警方咧就可以先睇一睇個內容啦。佢有佢個專業訓練同判斷啦，究竟係唔係嗰啲亂同癖嗰啲人係去揾機會揾獵物咧？如果係嘅時候咧，我哋亦都參考翻新西蘭嗰種做法咧，係可以容許執法部門咧係繼續去假扮咧，當佢係一個兒童咁樣咧，就同佢繼續交往去收集證據嘅。 系 啦， 所以可以即系可以真系可以防止到一啲唔理想嘅事情发生啦。咁我想问下，嗱呢个系最终建议啦。你自己跟住落嚟咧，系咪成个改革委员会呢个小组嘅工作就完噶啦？跟住就系政府准备去草拟法例噶啦。理论上， 就呢个范畴就系，但系我哋仲有另外一个工作咧，我哋都处理埋系所谓嗰个刑罚啊，或者法庭处罚嗰啲嘅权限啊。嗰方面咧，咁我哋仲會希望咧，就唔會太過耐咧，我哋會有一份諮詢文件會出爐咧，咁就作為諮詢咁樣係處理埋佢。但係咧，就今次係一個涵蓋範圍好廣嘅，包括曬所有啲實質性罪行咧。咁我哋都期望，即係因為成個諮詢裏上都幾大嘅共識嘅。咁如果係即係政府部門、立法會都同意需要去做呢個改革咧。可能可以比較快啲係去做咯。 你估計阻力大唔大咧？嗱，以前我記得嘅好多法律改革委員會，即係搞咗好耐嗰啲報告出嚟咧，石沉大海嘅喎。呢個會咩命運咧？你覺得？ 嗱，當呢個就唔到我去估計嘅，因為香港局咧咁亂咧，有好多嘢。咁但係咧，我哋會睇翻今次嘅諮詢咧，其實都幾大程度真係有共識嘅。 嗯。 算我哋睇到我哋過往嘅諮詢嘅時候，我哋都有同立法會啲政應啊定咁樣咧，我睇到似乎跨黨派嘅議員咧，整體上都歡迎支持我哋嗰個改革方向嘅。 係，好啦，咁啊，希望你哋嘅心機唔會白費啦。唔該曬你，張大明。 唔该晒， 唔该晒，系张达明系港大法律学院嘅首席讲师啦，咁亦都系呢个改革委员会嘅呢个小组嘅其中一个成员啦。咁啊，大家对刚才讲嘅有关呢个性罪行、实质的性罪行嘅呢啲新嘅法例改革有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1。 推出刺激经济方案，预计可以令到2021财政年度嘅实质国民生产总值提升1.4%。根据方案，政府将投放大约60,000亿日元支持灾后重建工作，亦都会推出多项嘅措施协助扩大农产品出口，协助中年人士就业，向中小企提供补贴，为公营学校提供更多电脑，又会设立基金支援 5G 通讯系统。天气方面，受强烈东北季候风以及覆盖广东沿岸嘅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气温显著下降。下午多处的气温降至13度或以下，比昨日低7至9度。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北面集结在南沙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南部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今晚同听朝早天气寒冷，多云以及有几阵雨，最低气温大约12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听日转吹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非常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意外同埋坏车嘅情况，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宏里大楼慢线嘅坏车啦，仲未拖走噶。咁而家影响到一带咧都系相当之挤塞，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另外就系七咸道北近何文田港铁站，反方向去荃湾咧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中文大学的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咁都系相当之挤塞噶。龙尾咧就分别排到去盛瑞沙田出口，同埋 青沙公路近住蝴蝶谷，另外一边嘅龙尾啦就系大老山公路近住石门。咁至于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快线嘅意外啦，就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清丽苑。另外车公庙路去第一城方向近大围回旋处嘅意外都已经清场，咁交通咧会逐渐回复正常噶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消防局。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是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启业村那段是车多的。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挤塞，龙尾太子道东接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律伦街那段比较多车一些，龙尾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都是多车的，龙尾明爱医院。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油麻地那段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南昌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啦，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浙江街。另外啦，观塘道下行鲤鱼门道咧都系车多缓慢噶，龙尾排到去康华苑。新界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兴村车多，龙尾丽景；汀九桥翻屯门方向桥面多车，龙尾排到金竹角。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中文大学的意外清了场的了，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一点，身体健康一点，心情都漂亮一点。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2020年7月6日或之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识不是通，通先要识。 讲咩啊？ 讲咩啊？ 讲咩？唔讲你唔知。中国地方债嘅问题成日都为人诟病噶。今年头十个月就竟然有800多个地方政府被中国法院列做失信执行人啦。仲有县政府为咗起医院而揾职工捐钱借钱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中国点点点， 记住大师教路。 要通先要识。 言论自由，全国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元山。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黄元山你好啊， 你好 啊，我哋转一转个话题啦，有一个新嘅香港嘅排名啊，就系关于啲学生嘅排名啊，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即系 PISA 嘅呢个评估嘅排名啦，嗱，咁香港嘅学生咧，喺过去好多年咧，就个成绩都几好嘅，咁啊包括嗱呢个。PISA 的排名就分开三样，包括阅读能力、数学能力和科学能力。今年如果你说香港的排名就全线都跌了一点点。2018年就阅读能力排名排第四，比起2015年排第二就跌了两级。数学能力也都一样，由第二跌了第四。而科学能力的排名就维持住排第九，但是比起2012年做的时候排第二的，咁都 好似跌咗好多咁啦。咁值得注意咧，就係喺呢一個嘅國際評估計劃裏面咧，係排得前個香港嘅。譬如話閱讀能力頭一二三四咧，就係中國、新加坡、澳門、香港；數學能力一二三四，亦都係中國、新加坡、澳門、香港；而科學能力咧，排一二三咧，都係中國、新加坡同埋澳門，跟住咧就愛沙尼亞、日本、芬蘭、韓國、加拿大，第九先至係香港，咁第十就係中華台北啊。點睇呢一個嘅評估咧？ 即系我之后都要请教下啲专家，因为我见即系譬如你话比较多人留意嘅就系我哋而家最劲嗰个科学能力啦。咁啊，科学能力因为喺即系09啊12年嗰阵时候咧，都系前三位，去到15年就变咗第九位，今年亦都系保持住第九位。咁但系咧，我睇翻啲数咧，有两个观察。第一就系、是、好多人就话喂，咁、澳门突然间升咗咁多嘅咧，因为如果你睇翻15年嗰个数咧，我就咁讲科学咧，其实佢都系仍然系讲紧第六左右嘅啫。咁如果佢再之前嗰几年咧，零九一二年咧，其实澳门咧就系揾唔到嘅喺前十名。 系 啊，咁点解由吓 升得好快 吓系啦，冇、排名，即系冇第十名以外就飙升啊，可以话系啊。咁呢个第一个观察，第二个观察咧就喺科学嗰度都系啊。咁就系、是、即系而家第一名咧，其实系中国嘅。咁但系我睇翻咧，15年咧，中国系排第十嘅。咁但系咧。咁你就會話：哇，點解突然間升咗咁多？但係再睇多幾年咧，之前一二年同埋零九年咧，原來第一位都係中國喎。咁即係呢個排名點解會哇嗰、那個我哋叫做波動性咁大，好似即係股市咁嘅，即係一二年就零九年、一二年都係中國排第一科學，咁一五年就掉第十名，跟住即係一八年又升翻上嚟嘅咧，咁樣咁 唔知係咪同佢哋咧揀嗰個城市唔知有冇關啦？因為咧即係今屆咧，因為三年一次啦，今屆就喺中國嘅北京、上海、江蘇同埋浙江。四個地方去揾啲學生嚟做呢個測試嘅，咁有個地方換咗嘅，因為再上一年咧，再上三年咧就係其中一個係廣州嚟嘅，咁就換咗啲地方，但係都唔知道係咪有關啦，可能又冇關嘅 唔知，所以即係有幾觀察，究竟第一就係我哋即係要 read 即係嗰個排名，究竟可以睇咗幾多嘢俾我哋睇。 系啦，咁不如我哋问下专家，同埋即系香港 PISA 2018年项目嘅主理人，亦都系中大卓敏教育心理学讲座教授侯杰泰。侯杰泰你好啊， 系欧嘉良 教授你好， 你好。 系咁啊，不如听你解释下，其实点样嗱，点样量度嘅咧？我知道好复杂啊，就简单嚟讲，譬如阅读能力、数学能力、科学能力，好复杂噶嘛，点样量度咧？ 譬如今年主打就係閱讀能力啦，其實佢都捉落其他兩個嘅數學同埋科學。咁佢就俾譬如俾一篇blog 你，即係有啲人喺網上寫咗啲嘢，咁又有俾個新聞報告你，又俾啲有啲喺書評咁樣，即係好多樣嘢。咁跟住你讀完之後，佢就會問你，即係究竟嗰啲人喺度講啲咩咧？佢同意定唔同意咩嘢咧？佢即係話其實你要將好多資料放埋一齊去理解，然之後再去回答一啲問題咁嘅。譬如閱讀呢一類嘅例子，咁即係話佢好多都係佢係問緊一樣嘢，就話佢做大人嗰陣時，佢需要閱讀一啲乜嘢，佢需要科學有啲咩知識，佢需要數學有啲咩技能，咁所以就同有一啲研究唔同嘅，有啲研究咧就每個國家咧或者每個地區咧就攞你個課程出嚟，咁我哋就揾一個共同嘅課程，跟住就考你哋課程有教嘅嘢，但係依個主要係希望你成人之後你有啲乜嘢科學嘅知識你需要用到嘅咧，咁所以基本上就唔係一定考學校教嘅嘢嚟嘅， 係咁即係考嗱考就係考十五歲嘅學生啦， 十五歲嘅細路哥，咁咧中一到中四、中五佢就揾咗就係、是、OECD 自己總部佢抽嘅、你就俾咗十五歲細路哥佢就佢揀學校同埋佢揀細路嘅。 係，即係即係唔係話個國家自己揀啲人去做 嘅。咁大陸嗰就複雜啲，大陸嗰個咧就因為佢幾年佢未必同樣即係咁樣抽啦，同埋佢上次佢抽廣東咧，亦都個抽嘅方法。未必一定同今次抽，即係佢究竟會唔會抽多咗廣東嘅人去補咧？佢希望整翻個樣出嚟係似比較似中國全個國家咁，定係點樣咧？咁所以又好難俾嗰個我覺得只係知道，譬如我哋睇今年啦。咁佢做咗四個地方考，咁佢基本上個能力都唔錯咯，係啦。 咁即係點樣睇？譬如有冇得解讀一下？譬如頭先講澳門咁樣，佢嗰、那個。 即係突然間升咗咁多，係咪？係咪都有啲啟示定係？ 突然間㗎，唔突然間㗎。咁係如果我哋睇話三科咁啊，其實佢總共成個報告係有三本書1000多頁嘅。咁不過就好多人就好關心就係佢個成績排名啊嗰啲。其實仲有好多嘢嘅，讀書興趣啊。譬如年尾仲會考個國際性任力啦，即係話你去到地方不同嘅地方，你同唔同到當地嘅地方人溝通，同埋理解人哋當地有啲咩需要咧？咁樣咁就係今到2020年尾又會出呢個報告嘅。咁如果睇依三科主科嘅，唔好講興趣啊，唔好講其他嘢住啊。依三科咧，我哋其實香港嘅閱讀能力同數學能力喺過去依20年咧，其實都平平地嘅，喺10多分嗰度走嚟走去啫。咁所以我唔會話香港係跌咗或者升咗。只不過就係澳門咧，佢係睇咗佢自己嘅問題，即係話佢有300-400個問題一路問，咁佢睇咗佢自己。譬如啊，舉例啊，佢就睇咗佢自己以前留班率係好高嘅，咁佢覺得嗰樣嘢我可以做嘅，同埋佢係值得做嘅。咁佢就將嗰個留班率以前呢，就15歲嘅細路哥呢，如果你求其租一個15歲嘅細路哥呢，喺澳門嘅留班率接近50-60% 嘅。即係有一半人係曾經喺小學一年班到中三、中四度啦，佢留過班嘅。咁跟住佢就勸嗰啲學校啦，你試下減低個留班率啦。咁有啲人就話唔係，佢唔得，咁佢要留喎。咁可能佢做咗一樣嘢咧，其實15歲細路哥你俾佢升咧，可能佢先生照顧更加急切啲啦。佢就唔會話你係咪都留班，我唔理你啊，等佢下年再讀下啦咁樣。咁佢可能個照顧仲好啲，結果個效果咧，從個成績嚟睇咧，你就見到佢慢慢升。咁而家就去翻同世界其他地方係差唔多啦，就20%啊，咁香港都係10多20%嘅。即係話，因為一年班有2%嘅留班咧，一去到15歲咧，就已經接近10多20%噶啦。 可唔可以即係講翻啲背景？頭先你講閱讀能力，我明啦，即係俾不同嘅嘢母語去睇翻，去理解，去喺成人世界裏邊，佢會點樣能理解？咁對數學可能我都想象得到係點樣，但係可唔可以講下科學佢？ 譬如科學咁，譬如你坐車咁轉彎啊，咁你究竟係側去邊邊咧？我桶水如果咁，咁我要證明依樣嘢嗱，我哋見到一個自然現象就係咁。咁啦，譬如我又覺得有人解釋就係咁樣，有啲人解釋係咁。如果我俾你設計一個實驗，你又揾出究竟係點樣咧？咁佢又點設計咧？咁樣佢會俾啲選擇你，又有啲係叫你自己設計嘅。咁即係話都係考一啲你識唔識科學家究竟點諗嘢？其實佢就係問呢樣嘢。係 咪全世界嘅參加呢個試嘅都係考同一個題目㗎？ 是的，全部都是考，同埋佢每條題目如果對某一啲人唔公平嘅，譬如我考一打咁一打，有啲語言一譯咗出嚟就一睇見係12啦咁樣，咁佢如果發覺有啲題目異常咧，佢就會剔走噶啦。咁所以佢係預示啊，有做好多嘢嘅。 因為我哋又覺得哇，都幾有趣就係嗱，你而家排名就好，呢三個比較多人留意就係嗰個閱讀能力、數學能力、科學能力嘅話，就即係頭一二位、頭一二三位都係一模一樣嘅。而家就 同埋都係華人社會佔多喎。 其實會唔會即係係咯？又預示乜嘢？或者其實有冇得操嘅呢啲？有冇得即係大家都係睇住佢嚟操？因為 如果操可以，就好多國家就有操，唔容易噶。即係，但你係所以我就話香港其實唔喐得好，因為每一個教育系統其實唔喐得好緊要嘅。你跨年咁，所以香港個閱讀同埋嗰個數學咧，其實係冇乜喐到嘅。咁只不過人哋上，即係話如果我哋名次喐咧，就係人哋上嘅啫。咁但係科學嗰度香港真係喐得緊要嘅。如果你睇咧，就係如果佢平均分係500分。咁最叻嗰啲國家或者地區咧，係530-540睇一科啦，咁係幾十分嘅啫。咁但係香港其實過去一路喺教改咗之後咧，其實兩次咧，最近呢兩次都跌得幾緊要嘅，同埋跌停咗噶啦。咁如果我哋睇下讀科學嗰啲人咧，我哋中四咧基本上係以前係讀三科物理、化學、生物嘅咧，係有40%+嘅。四十松嘅，而家咧單科讀嘅啫，都係20%松少少嘅啫。咁你好難揾到個細路哥，佢三科理科都讀啦。如果你揾到佢，你就會問佢你係咪填錯表啫。咁所以又解釋到，我哋直情可以一分一分計，就係話個細路如果佢係讀理科同埋讀文科啲人，佢答呢題會爭咗幾多0.幾分咧？咁我哋直情可以計翻曬條數，就係我哋嘅讀理科嘅人係少咗，咁就係你自己衡量啦，就係話 有游水，有跳高，有跳远。咁、你以前几科都系好嘅，咁但系用咗个新课程之后咧，咁你就真系有人系跌得你依一项嘢咧，你系跌得好。 侯教授，咁你点睇你自己？即系觉得即系教育制度系要几去注重呢、這个？你知所有嘅評估，好多人都話你把尺就咁度就有咁嘅成績㗎啦，咁嘅結果㗎啦，咁你把尺係啱唔啱嘅先？而家個問緊就係、是、究竟呢把所謂 PISA 嘅學生能力評估嘅一個呢把尺，究竟係適合啲咩用法嘅咧？係攞嚟度下你真係嗰啲學生係呢個教育制度好唔好啊？定係度下？剛才歐家人說會不會玩特別勁，即度啲乜嘢？其實這個 PISA 其實永遠是好像體檢咁樣，喺度身體檢查咁，即係話一定不會全面嘅。咁你就係警鐘嚟嘅啫，就係話俾你聽你邊樣。譬如等於澳門啦，澳門佢一見到，喂，點解我留班率係喺世界誇張喎？咁樣咁就每樣嘢係一敲咗警鐘之後咧，你望佢，咁你望完之後，你覺得我冇事，我唔喐，咁你咪決定唔喐咯。但係如果你望到話真係我哋啲科學，如果而家全世界都講科學，咁 STEM 啊咁樣，咁我哋覺得夠唔夠出邊咧？譬如。我哋頭先講就係個分數嘅差別啦。如果你真係一個對一個嚟打下單打獨鬥咁樣，你喺上海、杭州啊呢啲咁樣抽生人嚟同香港100個細路哥嚟打咧，即係分數啊，分數對咧其實係得30-40% 係一個對一個等嘅。咁佢有成50%+嘅係叻過你嘅，新加坡咧大約有30%+叻過你嘅。咁你話唔緊要啊，我哋有大啲咁呢個就是我哋自己嘅取捨啦。但係你知道，如果考依一類題目咧，係會叻過你嘅。但我哋英文叻過佢啊，咁即係我哋可以自己去。 但我調翻轉想問，頭先講，因為你都有提到我哋即係教改之後，當然即係free can buy 嗰、那個即係所謂深淺嘅程度，又或者即係上堂嘅 少人讀咗，少人讀咗， 少人讀咗。咁但係頭先你講。嗰啲嘅一啲科學嘅題目，又雖然係話即係科學家點樣去諗嗰樣嘢，但係又好似一啲即係點講咧 ，common sense， 即係咪 教改咧？就其實個路向有好多係做啱咗嘅，咁都可能都係保持到我哋啲嘢啦。咁但係當時可能譬如我哋想通識研究環保，咁裏邊有好多科學嘅，咁但係最後走下咧，就未必一定係有咁多科學喺裏邊啊嘛。咁係變咗係思辨性嘅，就科學裏邊嘅內容少咗嘅。第二樣咧就是、個收生制度亦都係異化咗嘅。收生制度而家即係如果大學收生唔係咁重視理科嘅，你咩科都得，其實你一科已經夠㗎啦咁樣。咁啲細路咧就中四少人讀咗理科啦。第二咧就中三佢諗住中四我都唔讀依一科㗎啦。咁佢都可能會放輕咗嘅。咁即係話依啲都係當時教改。即大家都冇咁聰明嘅人，當時已經諗到話佢最後會慢慢咁變做咁樣喎。咁呢啲係值得即敲響咗個警鐘，係我哋係要睇咯。咁同埋教改當時係2000年啊嘛。其實如果你環顧世界咧，譬如大陸1999佢哋做咗教改嘅，咁佢哋而家喺高中佢哋有檢討嘅，因為教學大陸嗰個課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咁所以佢哋又喺度減。咁你睇台灣又做咗課改嘅。你睇澳門而家都喺度檢討嘅，因為20幾年咧，因為而家我哋就算今日傾課程改革咧，都其實係要成3-4年先傾到有啲，咁再實行咧係好多年，咁20年咧係一代人噶啦，即係而家我哋係用緊一啲書同埋用緊一個課程，當時都未有 Google 未有 Facebook 噶嘛，咁即係話如果我哋而家開始傾課改咧，都係即係你攞阿爸阿媽嗰啲書，我唔讀啦。我想自己再設計一套書，其實係一個咁嘅概念，即係20年我哋再檢討課改咧，我又覺得唔誇張嘅。 侯教授通常都有個講法啦，先啦，歐家人話我哋頭幾名好多時候咧都係華人嘅社會啦，咁但係有個即係額外嘅例子，好多人都會指出就係呢個所謂即係芬蘭咁樣啦，就係話基本上係唔鼓勵你讀。好多書嘅咁樣，咁頭先就學你話齋即係香港教改就係鼓勵你通識嘅思辨啊咁樣，咁但係就反而嗰啲即係實質嘅科學嘅內容又唔係需要你即係好多人讀好多咁樣，即係有少少似，但係芬蘭咧似乎係唔需要你點。 即係所謂語法學習出咗名，所以究竟係咪真的？我未去過，我唔知道。但係即係，但 係其實你可以舉例舉例，其實係兩個嘅，一個 Estonia 啦，一個係芬蘭啦。其實真係嗰兩個係做得好嘅，其他西方譬如澳洲啊、美國啊，如果你計翻佢時間啊，其實誒以調查出嚟咧，又唔係咁誇張嘅，即係即係話我哋舉例舉例，其實得兩個地方又做得好，學生又開心。然之後有自信啊，有其他好多嘢，咁所以呢啲係又係我哋教育檢討嗰陣時係要留意嘅。亞洲國家係用嘅時間多嘅，即係呢個亦都係所有亞洲嘅地方考得好嘅地方都喺度檢討緊。所以我就話，大陸其實佢都係如果有一樣嘢，你話佢最緊要係咩？佢就喺度減課擔嘅，即係唔使教到咁深咁，佢係斬咗好多嘢嘅。咁即係每個地方都係睇咗呢啲驗身報告咧，就就住你自己嘅國情咧，就係、是、或者你地方嗰個傳統啊嗰啲咁。譬如你睇韓國咁，佢都係睇完呢啲，因為韓國又係好唔開心嘅。咁嘅部分係佢經濟引起，部分係佢課程引起，又係補習得好誇張。 所以最慘嗰啲就係排名又低。课时又长，但系又好唔开心，咁就最惨啦。 地方中东有啲地方系佢用咗好多时间读书，但系出嚟考出嚟嘅成绩好差嘅。咁所以即系话大约就系而家俾我哋睇到，我哋亚洲好多地方教嘅嘢，基本系世界啲人都觉得你应该教呢啲嘢嘅，走对咗嘅。但系咧就你用咗个时间，同埋啲学生唔开心，有冇得搞咧？咁个个都喺度着力做嘅。 香港啲学生有几开心啊？我都冇全部睇晒个报告。 即係同隔離就全部走埋一齊啦。我估我哋又唔係特別唔開心，但係係即係話依啲都係亞洲嘅特性嚟嘅。咁同埋亞洲有好多時有好多嘢未必可以直接睇，譬如信心咁。咁你中國人問你又得唔得？咁佢普通啦咁樣。咁你可能外國細路哥有咁嘅分數，可能話我得啊咁樣。咁依啲都係要可能係要做一啲嘢嘅， 即係文化上 有啲文化嘅嚇。咁又唔可以完全即係，所以係一個體檢響咗個鐘，咁你自己。你就望一望啦，你望完之后觉得嗰度冇事，咁咪冇事咯。但如果你觉得你嘅价值系想改，你就会可能会做啲嘢啦。咁 明白明白，唔该晒你侯杰泰，唔该晒， 好好，拜拜 拜拜。侯杰泰系香港 PISA 2018年项目嘅主理人，亦都系中大卓敏教育心理学讲座教授啊。嗱，咁其实呢份报告咧，就当然啦，大家。我哋好鍾意睇排名嘅，但係呢里面有好多嘅资料呢，其实问咗好多嘢啦，包括就係即係呢啲学生嘅背景啦，佢哋系咪新移民啦，又或者佢哋读得开唔开心啦，佢哋接受教育嘅机会呢系咪平等啊等等呢，仲有好多好多嘅一啲问题，咁就係俾返即係各自嘅地区嘅教育界人士呢自己了解返同其他国家地区嘅比较之间呢，有啲乜嘢做得好，有啲乜嘢系做得唔好啦。咁呢个都系个报告嘅即系主要嘅嘅用处啦。黄元山。咁啦，即系而家就系即系个排名呢，就科学能力嘅排名就低咗啦，香港。 冇錯，咁所以亦都係即係究竟係敲響咗啲咩警鐘？因為頭先阿侯教授都有講，即係香港事實上用嘅時間都係長。咁頭先講嗰個所謂閱讀動機，我睇翻即係都係低嘅嚇，即係咁，但係個效果。雖然都有前十名都係仍然好啦，但係當然亦都有不少嘅特別喺大學嘅老師咧，特別教科學嘅咧，都係即係有怨言，因為發覺即係嗰個所謂底打得唔好啊！相對於以前， 因為而家可以選擇啊嘛，即係你唔使好似以前 free campus 一定要讀曬。 冇錯，咁所以 早到中三、中四已經開始可以唔讀噶啦。 即係本來就話，即係大學而家三改四，即係多咗一年 foundation， 就俾佢即係執翻嗰啲所謂嘅基礎嘅 free campus 嗰啲嘢。咁但係仍然咧，即係大學嘅教授可能咧就覺得嗰個點樣取捨，其實嗰個基礎扎唔扎實同埋多元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民阵星期日在港岛区的游行和集会获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警方在不反对通知书说，一旦集会地点、游行路线或者是附近范围有可能出现混乱或者是暴力事件，威胁公众安全与秩序，或者是破坏社会安宁的时候，警方会在有需要时候阻止、停止或者是解散游行集会。 民阵星期日中午12点在维园的中央草坪开始集会，下午3点起步，终点为中环遮打道行人专用区。民阵听日会开记者会交代详情。法律改革委员会发表检讨实质的性罪行报告书，提出摒弃强奸一词，改以性侵犯罪行取代，而未经同意口交的最高刑罚将大幅提高至可判处终身监禁，与目前的强奸罪睇齐。报告又建议新定一项为性目的诱惑儿童的罪行，防止恋童癖人士借流动电话或者互联网与儿童通讯以取得信任，意图性侵犯。另外，报告建议订立性露体罪，涵盖以特定受害人为目标在公众或者是私人地方的露体行为。经民联就出年财政预算案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见面，建议下财政年度宽减100%的利得税、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宽减上限提升到40,000元，并且是调高基本免税额、父母免税额和子女免税额。又建议宽减未来一年度的差饷，每季上限3,000元，各类福利金继续出双粮。经民联建议重启郊野公园边陲地带发展研究，包括原来有关水泉澳和大榄超过40公顷的可行性研究。经民联又建议设立10亿元失业转型支援基金，协助因失业潮影响的人士转型为自雇人士或者是创业。明年举行的东京奥运组委会宣布，三项铁人和马术越野赛项目会提早举行，避开炎热的天气。有医生早前警告，由于奥运期间的气温可达到摄氏40度，有机会令到运动员、义工和观众有严重的健康问题。组委会说，三项铁人个人赛会提早1小时至当地朝早6:30起步，对制接力也会提早到7:30开始。至于马术越野赛，将会由朝早8:30提早至7:30至8:00开始。国际奥委会早前已经提出将马拉松和竞步项目移师去到北海道札幌举行，但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表明反对。天气方面，预测今晚和明早天气寒冷，多云有几阵雨，最低气温大约12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18度，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明日转吹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晴非常干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寒冷天气警告以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14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宏利大楼慢线嘅坏车咧，仲未拖走噶。咁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咁另外咧，一条龙尾咧都去到七咸道北，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咁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宏利大楼对开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仲未拖走。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丽晶花园。咁另外一边咧，去由启德隧道上去观塘绕道方向都有车龙，咁龙尾就去到近何文田港铁站。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过咗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嚟，而家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咁而家观塘一带嘅交通咧仍然系非常繁忙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鲤鱼门道方向咧，车龙排到近康华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咧，车龙排到近启业村。咁另外，而家协和街、牛头角道同埋振华道一带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咁而喺新界， 较早前透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中文大学的意外虽然清理了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银禧花园一段交通都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的管道出口和蝴蝶谷。另外现在大老山公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交通都繁忙，车龙排到近石门。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另外提提大家啦，因为设立临时交通灯的关系，咁而家窝打老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咧来回方向嘅快线仍然系封闭，一带嘅交通咧而家都系非常繁忙。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嘅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元山。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黄元山，我哋仲有好多嘢倾啊，关于呢个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 PISA， 咁啊，香港学生嘅全球排名咧一向都几高嘅，咁但系值得注意啦，刚才都提过就系喺科学能力方面咧，系连续两届即系2015年到2018年嘅调查咧，都系排喺第九嘅啫，咁比较喺2012年啊或者更早咧，香港都系排第二、第三嘅，咁。究竟点解呢？嗱，我喺电话里面呢就揾咗香港数理教育学会荣誉編輯欧兆聪嘅。欧兆聪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啊。嗱，刚才我哋听阿侯杰泰教授嘅讲法呢，其中一个原因佢觉得点解会个科学能力排名系中三嘅学生系会跌咗，15岁嘅学生会跌咗呢，就係、是、其中一个原因系嗰个学制改变咗之后呢，香港嘅中学生读科学嘅嘢读少咗喎。你觉得系咪呀？ 其实咧，就住嗰个内容嚟讲咧，我觉得其实差唔多嘅，但系只不过系佢哋嗰个心态再唔一样。因为其实喺以前嘅时候咧，我哋好多同学可能会谂住，可能一系读文科，或者可能就系文商科，或者可能就系理科啦。咁于是乎，可能就啊，不如努力之去读咯。咁但系去到而家嘅时候，其实咧，我虽然可能净系对生物科有兴趣。但係其實咧，我對於物理科或者化學科其實興趣都不大嘅，咁我咪淨係讀生物科。反正喺學校選修嗰度咧，我就淨係揀生物科咯。我反而覺得係嗰個選修個機制係出現咗少少問題，令到學生喺個準備心態嘅時候咧，就好快其實佢喺中三嘅時候咧，就自己職業導向咗。 係，咁但係呢個就係個學制本身嘅俾到出嚟嘅彈性啊嘛。 係啦，但係佢嗰個彈性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面咧，就反而令到學生在整體綜合發展上面咧有很大的影響。因為在我哋以前嘅，即係喺會考同埋高考嘅年代嘅時候咧，我哋基本上預計每一個同學讀完咗會考，假如佢係理科同學嘅話咧，基本上嘅生物科、化學科同埋物理科，以至於佢哋嘅附加數學咧，都有一定程度嘅能力嘅。但係去到而家嘅時候咧，其實我都第一，我都好難去講一個學生係一個理科學生，因為佢哋有嗰個彈性。咁就算他們可能說阿 Sir， 我真是一個理科學生的，我有收到一個生物科和物理科，但其實呢他們一般如果是這樣的時候呢，都會沒有收到化學科的。 我想問清楚，現在兩個那個問題，一個就是說在15歲的時候呢就選了 free camp by 的人呢就少了啦，這樣有得多有得選。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OK， 就算我真當你有得選，我就讀敗了這樣，那是不是都有個關心，就是就算讀完 DSE 的 biology 生物科這樣，就係、是、始終即係相對於以前，會唔會嗰個程度都係或者個內容都係有所差別，以至到入到大學之後咧，好多教授都認為咧、好似點解啲基礎係仍然不夠全面？有冇你覺唔覺得有觀察到呢樣嘢咧？ 啊，呢、這個絕對係嘅，因為其實你可以預計大概啦。 你当A level 即系高等程度会考嘅时候，可能系你当系100咁样呢一个水平咁样啦。其实而家嗰个DSE 里边嗰个内容，你大概可能会当系70左右嘅。 咁以前嘅会考系去几多啊？即系五十。 你当可能有50左右啦。 咁都系深过会考浅过 A level 噶嘛？ 冇错，佢嘅定位其实系深于会考，但系都浅于高等程度会考。 嗯。 咁出现咗个状态就系、是。但一開始大學的教授會覺得啊，其實我應該大家都是中學畢業，咁應該有翻一定能力。但係因為其實佢學嘅係少咗， 係啊，咁你因為你本來係七年變咗六年啊嘛，一定係少咗噶。 咁所以佢一開始嘅時候就諗緊啊，我究竟要點樣接咧？咁第一係有呢個情況啦，第二就係喺學生個準備上面亦都有好大嘅差別，因為其實我哋自己作為一個曾經考過會考嘅人都會覺得，啊、考完咗會考之後咧，個人好似有啲頓悟。突然間明白、哦、原來讀書其實是咁樣，去到中六讀書的時候咧，其實會更加上心嘅。但係而家學生其實第一次最緊要嘅考試就係喺中六嘅時候發生，咁、所以佢嘅一個頓悟其實嚟到、哦、其實點樣去讀得到一個好嘅書，其實佢反而有。某程度 但是调翻转，即系以前都有个讲法，就是、香港啲 A level 系即系其实读紧人哋外国大学已经读紧嗰啲嘢，即系深得滞。 系、啊、其实真系噶，呢个都系真嘅，因为其实 咁所以读翻浅啲，其实咁啊好衔接翻国际大学嘅标准。咁点解香港啲大学嘅教授有咁多嘢讲咧？ 因为其实佢哋已经习惯咗学生嗰个知识水平系去到嗰个阶段，因为佢哋一直以嚟教紧嘅学生都系读完咗 A level。嘅學生嚟話，當佢哋突然間要接一啲要讀 DSE 學生嘅時候咧，佢係重新諗緊啊，原來個學生嗰個水平就喺呢度噶。咁佢哋第一樣嘢叫重新接啦。第二就係、是、其實喺大學本身嗰個課程裏邊咧，其實佢教得好匆忙，即係譬如可能佢覺得啊，學生我哋一定要佢識一啲基本嘅附加數學嘅一啲概念。咁於是乎個學生咪報一個大學嘅 course， 咁之後喺半年裏邊咧，我哋想個學生有到一定程度嘅能力噶啦。但是数学是需要浸淫需要时间的，但是你得半年，那之后加上他有其他学科的课程都仲读的时候呢，结果在学生最后的准备的时候呢也都是有限的变了。 同埋我想問下，即係你自己睇翻即係PISA， 我唔知有冇即係留意佢哋問嘅問題，或者佢哋考嘅內容，或者即係大約即係涵蓋嘢。你自己覺得即係考得 PISA 好，等唔等於真係嗰個人係即係比較科學裏面係比較認識得多，定係其實根本唔關事嘅？佢考嗰啲嘢都根本同埋一個真正喺科學上面需要識嘅嘢係兩件事嚟嘅咧？ 诶，我又真系有睇过诶，佢哋嗰啲题目，其实我都觉得PISA 考得好嘅学生咧，佢嘅科学能力都会比较好嘅，因为其实佢一般都系问紧一啲科学概念嘅问题，即系佢点样去应用一个公平测试 系 嘅时候咧，佢会睇得到哦，原来呢两个测试咧喺个设计上面咧有少少嘅差异，于是乎我哋就可以量度到某啲嘅参数。所以其实喺设计上面都真的反映紧学生的一啲科学嘅能力嘅。 咁会唔会就系有啲即系譬如将来如果有啲地方有啲地方嘅教育制度，佢觉得喂，我想 PISA 攞高分啲，我就即系设计嗰个课程或者让到老师去教嗰啲嘢系特别能够喺让到我啲学生考 PISA 考得高啲，咁得唔得嘅咧？ 其实我哋即系一直以嚟都有 PISA， 其实我哋自己作为前线老师嘅时候咧，都成日都会谂啊，其实 PISA 有咩可以帮到我哋嘅前线教学？我哋就唔会谂住系点样去令到自己教学嘅时候更加帮得到 PISA 个成绩好嘅。我哋反而系通过 PISA 得到嗰个成绩或者嗰啲题目反映紧我哋香港学生嘅现况嘅时候咧，就去提醒翻自己，咦，原来可能有啲位喺教学上面咧，我哋可能做得唔系好足够。咁样去做嘅，但系你要话要完全就住 PISA 佢本身嗰个考试去制定晒成件事嘅话，其实我会觉得系困难嘅。 欧少聪啊，咁嗱，仲有刚才我哋讲到就系啲科学嘅能力咧，就因为可能个学制方面啦，学生未读得咁齐啦。咁但系嗱，原本教改就系想咁啫嘛，即系话可能俾佢哋有多啲机会拣，然后。可能喺課餘時間，而家咪搞 STEM 啦，即係科學、科技、工程、數學咁，有好多新嘅一啲教學嘅方法，咁咪可以做咯。咁呢方面會唔會彌補到即係所謂即係讀少咗 free camp by 嘅問題咧？ 有一定程度上面嘅幫助嘅，不過喺我哋實際上喺前線做嘅時候，我哋都翻返去我頭先遇到嗰個問題，就係、是、學生我哋會簡稱為咧就係跛住只腳。当我哋想去讲一啲关于 STEM 嘅课程嘅时候，因为学生本身可能只不过系读咗生物科同埋化学科，咁于是乎佢物理科嘅知识基本上可能净系停留咗喺中三嘅一个概念。 當我同一個中五同學講一啲啊，其實咧呢度可以牽涉到一啲物理嘅概念嘅時候，其實佢真係要由零重新去學過。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喺前線老師嘅時候，好多時候推行呢啲概念，特別去到高中咧，都會覺得比較困難，因為我哋以前會覺得生物科、物理科同埋化學科等等，佢哋三個能力咧係會共通，彼此有中間有啲關係嘅。但係而家學生往往喺三個裏面咧，都淨係得兩個。咁所以當你講 STEM 係講緊綜合科唔同科目嘅能力啊嘛。咁但係其實佢綜合嘅時候，佢本身就少咗啲嘢嚟綜合咧，其實佢都好困難去理解某啲事情。 因為以前嘅講法就係、是、啊，我哋將文科同理科分得太死啦啊，咁令到學生嗰個選擇嗰、那個嗰、那個 package 就少咗。 同埋以前我自己記得我讀 free camp 嘅時候，都係覺得個應用方面咧係比較少啲，即係話咧係即係要背曬啲啊 equations 啊，即係當然啊課本裏邊都有解釋下啊，即係咁其實就係咁嘅。不過即係始終大家都係背咗條數公式，跟住計咗數就 OK 啦。咁即係本來係咪都應該希望 STEM 希望大家應用多少少噶嘛？ 是的，是的，应用是确实是有增加了的。但是那个基本概念，即是当我们一讲到，譬如可能是讲到一个 Bob Effect 的时候，学生如果他真的完全没有涉猎开个物理科，那他真的要由零开始去学回这个多普尔效应，他哦原来这里是这样应用到那个多普尔效应的时候。那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面，因为学生那个基础不同学科断了某些紧要的关键，所以在推行上面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难的。 明白，好，唔该晒你，欧少聪，唔该晒， 好，多谢。 欧少聪系香港数理教育学会荣誉编辑啊，咁我又记得翻，即系我谂好多学生读中学嗰阵时咧，又会因为嗰阵时文理即系文科同理科分得好清楚，你入唔到，或者我中意读理科嘅，我入唔到理科，或者我中意读文科入唔到文科咧，就好惆怅，就全部科都唔中意。咁而家起码有得拣啦， 嗯。即係多咗選擇啦，即係有即係教理念裏邊都成日有 debate 嘅，即係所謂 early streaming， 即係話早啲分科嗰個嘅利與弊嚇，即係能唔能夠咧？而家就係魚與熊掌兼得啦，又唔使早啲去分曬，但係咧又有得俾你揀，揀得嚟咧又唔會太淺，又要分心淺程度，哇！咁呢個就係所謂我哋叫做魚與熊掌兼得嘅一個教育制度。咁有啲不少嘅地方都睇緊呢樣嘢， 係似乎即係有得就有失嘅，好難乜都攞得曬嘅。 有声好书《消失物志》，作者潘国玲，声音演绎许廷铿。 那种快乐其实是源自于个等候的过程，看住啲棉花糖师傅将糖粒渗入去机器入边，糖丝吐出，木签转动着，犹如一支神仙棒。 星期一至五晚， 凌晨两点半到四点， 连续五晚同一时段， 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声好书。 最近的理大事件得到一班中学校长适时介入，得以舒缓。 如果看翻咧，就系佢哋已经尝试咗三次喺佢哋口中嘅突围，希望可以离开而唔成功。咁当下佢哋嘅个情绪都即系既沮丧，亦都好紧张。 星期六晚八点半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主持《教学有心人》，专访当晚都喺现场出现嘅天主教慈幼会伍少梅中学李建文校长。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繼續講翻 PISA， 即係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啦。咁啊，見到好多不同地區國家嘅排名咧，其中有一個咧，大家都會比較注意嘅就係澳門啦。咁澳門咧喺閱讀能力方面咧，同埋數學能力咧都排第三，咁香港排第四嘅。而科學能力方面咧，就係澳門都係排第三嘅，咁係。都排得好高啦，同埋都爬得好高啦。咁点解呢？咁澳门发生乜嘢事呢嘅教育。咁我哋喺电话里面呢就有香港恒生大学嘅校长，亦都曾经做过澳门大学副校长五年几嘅何顺文。何顺文你好啊。 你好嘉伦。 是啊， 校长你好。 大家都想了解咦咩事呢，澳门有啲乜嘢突破呢？ 嗱，我就觉得即係澳门嗰个中学教育制度呢係同香港都有啲唔同嘅。佢哋係冇一个即係全澳嘅一個中學課程嘅大綱嘅，甚至係中學各自各精彩啦。咁變咗佢哋係好大嘅自主權。咁另外咧就係佢冇一個嘅類似嘅 DSE 考試， 即係冇一個統一嘅即係文憑試嘅。咁變咗咧，就學校如果佢即係傳統上都係好着重中文科啊、數學、理科，呢都係澳門學生傳統係比較優勝嘅。但相反地，如果你話睇一啲其他學科，譬如話英文啊或者其他嗰啲咧，可能佢就唔係即係佢哋最擅長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澳門肯定即係話喺中文啊喺英文喺呢個數理咧，即係好，亦都我哋一向都係知道嘅。好多嚟香港讀大學嗰啲澳門同學咧，都係比較強喺呢方面。 但係會唔會解釋到即係嗰個有冇特別係澳門係有啲咩改進喺過往？即係我睇翻個排名，特別喺科學度咧，而家多啲人關心嗰個做嗰個就喺香港而家第九啦。咁澳門就我睇翻個數咧，就係2009同埋2012年咧，佢就唔喺十大裏邊嘅。咁跟住咧，去到2015年咧，就即係無端端就唔係無端端嘅，變咗第六名啦。即係由十大以外變咗第六名。咁而家今年咧，啱啱嗰個咧就去到第三名咁樣，即係由咁有冇啲特別嘅喺過往十年係即係顯著嘅一啲教育嘅改變，令到佢科學排名即係躍進咧？ 嗱，我自己估計咧，一方面澳門個經費係相對嚟講，即係你話90國家裏邊咧，喺學校經費咧，應該係即係最充裕嘅其中一個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喺過啲十年八年咧，其實佢中學嗰個改革啊，嗰、那個即係教學方法啊，好多嘅器材啊，同埋引進好多其他國家嘅經驗啊，特別台灣嗰方面咧，佢哋係好多老師師生過去嗰邊學習。咁我相信佢真係都有一定嘅努力同埋一啲嘅指標啊。咁同埋咧，如果佢真係想喺即係 PISA 類似啲國際嗰個評核度攞好成績咧，我相信佢都有一定嘅一啲嘅即係操練啊。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呢個亦都唔需要過分去解讀啦。今年升亦都唔係出年一定升啊，今年跌亦都唔係即係出年唔可以升。我哋覺得唔需要太緊張嗰個分數同埋排名。79個家裏面能夠排到頭嗰10個呢，我相信嗰個評分嗰個即係水平呢已經係一個即係相當高㗎，就唔需要話佢而家超越咗香港位，我覺得呢個就比較即係過分憂慮啦。 咁剛才侯傑泰即係負責即係香港嗰邊嘅評分，即係做研究嘅，佢嘅解讀係可能喺澳門呢，即係嗰個留班率嘅問題改變咗同以前。 嗱，呢個咧就我就有少少唔係咁認同啦，因為老實講留班率好多時都係究竟係留喺下邊讀多年好啊，定係話擺上去早啲扯佢好咧？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有啲實際嘅實證嘅數據先可以去做一啲嘅分析，但全世界都而家我諗都係鼓勵，即係話你不如升上去好過即係留喺度。咁你升上去係咪一定著數咗咧？我又覺得未必一定嘅，即係話你有時你夾硬去唔得，你上去咁可能即係佢都未必係一定係即係幫助到整體嗰、那個即係平均分嘅。 咁你自己睇，如果譬如澳門咁樣，而家嗰個即係科學能力真係咁高嘅話，咁係咪都多學生會因此揀翻即係工科理科相關嘅大學，會唔會亦都因此即係對佢將來澳門嗰個經濟發展或者 jobs 就業等等係會有啲不同嘅景象，定係你其實覺得呢啲都應該冇乜關係啩咁樣？ 我諗下喺澳門都係有少少同香港唔同啦，因為佢哋喺理科工科唔係真係話呢過去十年先至係好，其實你即係相對嚟講，佢哋即係喺澳門嘅中學生咧。特別因為好多係用母語學習啦，所以數科同理科咧唔係話而家先至突然啊由中水平去到一個高嘅水平，咁同埋咧都睇到咧佢哋嘅即係中學生咧都係比較喜歡讀理工科嘅，即係同香港好唔同，香港最好學生可能走咗讀 law 啊，即係走去再讀工商管理啊，咁澳門呢方面咧都係即係係比較係明顯咧，佢哋有一個理工嘅優勢，佢都會揀翻理工科去讀。只不過咧，即係人口始終係少啦，咁變咗澳門嗰個嘅即係入學咧，其實就唔會話好難去讀到大學啊。咁但係咧，就即係理工科相對嚟講係，我覺得係即係嗰個 對中學生嚟講咧，嗰個嘅吸引力咧係會大過即係香港。 頭先你講到話，即係澳門，即係相對嚟講係課程係比較自由度高啊，冇乜一個統一嘅課本。呢、這個就同香港就當然係非常之不同啦，因為即係似乎我哋教育部門對特別中學嗰個課程嗰個指引都係比較實，比較啊咁。其實嗰個所謂有彈性同埋即係叫你一定要教呢啲嗰個。有冇一个平衡点，定系话有冇话边个好啲，边个冇咁好？即系究竟系点嘅对学生嘅学习？ 嗱，我觉得即系如果从学习，我哋最紧要分清楚咧，评分高唔系等于学习效能高。即系如果你真系要谷一啲嘅考试啊，国际排名咧，其实你可以举国一齐去做嘅。 系， 我谂内地而家都系有少少咁样去做。 嗯。 咁但系咧，即系话如果你纯粹系话一个自由嘅课程，自由嘅一个系一个固定嘅大纲。我覺得呢個都係即係一個好有趣，譬如話美國亦都係冇教育局嘅，即係冇好多都係好自由，甚至個個州都好唔同嘅。咁你睇美國咧，相對嚟講佢唔係咁高嘅國際個評分。咁所以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嗰個國家係咪想去谷呢樣嘢，有冇一個即係一個體制、一個行政嘅主導。唔係即係講錢啊，而係話嗰個文化係咪要去追求呢啲嘅嘢？咁你如果係喺自由嘅環境裏面都係可以去谷，喺一個統一嘅課程嗰度亦都可以去谷。但係我覺得即係要好小心呢，如果你話為咗個即係要威呀，要攞個排名去谷呢啲分數呢，可能得不償失嘅。即係對中學生嚟講呢，可能實際嘅學習嗰個嘅動機呀、學習效果呀、開唔開心呀，係另一回事嚟嘅。但係任何嘅測試都有嘅限制，同埋你即係真係要去追求呢啲嘅排名分數呢，未必係等於係即係一個最好嘅成果嚟嘅。 係，當然。好， 就是想知道那個把尺其實最好就攞嚟度啲乜嘢啦，即係學你話齋。 我諗佢都有啲參考價值嘅，但係一個15岁嘅即係年青人，佢嘅素養能力係好多好多方面嘅，譬如話佢創造力，佢個共同解難嘅能力，佢嗰個嘅溝通能力，唔係一定係閱讀嘅。咁所以咧，你唔好淨係睇呢三方面，其實而家全世界都轉緊喺一個新嘅數碼年代咧嘅硬知識。即係話，甚至我哋所講嘅，即係認知能力啊、智商嗰個嘅 intellectual 嘅嗰個能力咧，唔係最重要嘅，反而一啲比較係即係軟嘅技巧，可能喺未來那個世代更加重要。實際上，就算你讀文科、理科都好啦，即係呢個世代嗰啲工種已經變到咧，我都唔知係屬於乜嘢嘅學科嘅。 明白。 咁所以咧，亦都唔好妄自菲薄，香港嗰個2012年嗰個嘅高中學制改革咧，其實好多人嘅心血擺喺度嘅。頭先好似阿嘉倫定係 Steve 都講到，民中有理，理中有民，嗰時係大家都認同嘅， 嗰陣時好重視 嘅，係 啊， 方向嚟嘅。我哋未必係做得好，有好多嘅學科，我哋都仲可以要調教啊。最多人爭拗嘅通識科，但係我哋都唔好走翻轉頭，係谷啲學生係就係去攞分數。去攞排名，呢、這個都唔係教育我哋希望要去追求嘅嘢。 係，多謝何信文校長提醒咗我哋好多嘢，唔該曬何信文。 好， 唔該曬校長。 係，何信文係香港恒生大學校長啦，亦都係擔任過澳門大學副校長5年幾嘅。剛才即係阿何信文都提到，即其實我哋而家要求啲學生嘅能力咧，又真係唔係淨係話閱讀或者數學或者科學嘅能力啦。而家喺呢個互聯網嘅時代，而家講緊溝通嘅能力啦。同埋仲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不斷學習嘅能力，嚇依樣嘢反而係最 同埋啊侯校長講嘅嗰個所謂嘅學習動機，即係我哋而家講終身學習啊嘛，而家一世人活到80幾90歲，即係都有幾個不同嘅 career 係嘛，咁你要有個活作即係嗰種學習動機，咁但係似乎咧我哋個分數咧喺嗰個主動學習嗰度咧。就反而唔係咁高喎，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即係係咪即係話谷個分數，但係咧就反而就喪失咗一啲即係更加其他嘅軟指標，都係帶來好多問題。 根據呢一份研究報告裏面咧，仲有講到問到咧就係啲學生嘅歸屬感啊，即係對於學校係咪覺得自己喺學校係局外人咧，或者係覺唔覺得喺學校容易交朋友咧，都係低嘅呢個分。低過成個經濟合作組織嘅平均分啊，同埋咧對評價教師嘅支援都係低過平均分嘅，咁呢個可能 即系更加要认真睇一睇啊！除咗真系知识嘅学习之外， 所以咪辛苦咯，又冇朋友，又冇老师，咁佢觉得就要考得咁高分，咁就 好惨。好啦，咁啊，唔该晒黄元山，拜拜。